皮下氣腫，由於呢名女士表示仍然感到不適，診所安排她轉到威院急症室作進一步檢查，包括肺部 X 光、心電圖同埋腦部電腦掃描等，結果未有發現異常情況，病人其後要求自行出院。院方就事件向病人致歉，並會同病人保持密切聯絡，同埋提供所需協助，並會檢視疫苗注射程序，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叉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888点，下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34,369点，下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0.6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44美元，卖出1,80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想要不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啊吓，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三嘅早上嚟嘅，咁啊，2021年嘅7月14日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咁啊，虽然咧成日都话诶嚟到一个星期啦，系咪先？咁啊，中间嗰翻工嘅日子，中间嗰日嘅话咧，都啲疲态都开始攰噶啦，咁啊，加上都公众假期都要等到九月啦，先至有，咁所以咧都系呢段时间辛苦啲嘅。咁但系翻工嘅，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嘅。咁啊，始终人咧有目标嘅话咧，你就唔会觉得嗰个系一份工，而系觉得自己一个使命啊。咁你嘅人生咧？翻工嘅時候就可以開心好多啦。不過咧都要留意住啦，咁啊朝頭早起身嘅時候都發覺，喂，真係熱熱地，29度嘅氣温，酷熱天氣警告咧就係生效緊嘅，都連續幾日噶啦嚇，夜晚都有人掛住呢個天氣酷熱天氣警告。直播室入邊咁啊喺二台普通話台入邊啦，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朝頭早起身啊，你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你朝头早啊搭紧车出去啦，翻工啦。你除咗会瞓着之外咧，发白日梦都系我哋经常会做嘅一样嘢，即系发呆啦。可能只耳仔听住晨光，听住音乐，又或者望住啲风景，但系唔系望风景嘅，唔知道我讲咩，不过你明嘅，放空啦吓，不断放空嘅时候，其实。发梦对我哋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因为喺一个我哋白日梦嘅梦境入边啦，虽然我哋清醒，但我哋可以谂到好多嘅事情。你做创作嘅啊，发白日梦亦都可以俾到你好多唔同嘅灵感，得如其来，神来之笔，你就可以做到某一件事。人好需要咧，就系发白日梦嘅，因为可以将我哋工作嘅一啲嘅叫做焦虑啊、压力咧，就释放出去。我哋都唔系话下下哇为咗别人而活嘅，好多时决定权都喺我哋手入边。不过可能我哋会俾我哋自己嘅压力啦、焦虑啦，去到控制咗。咁但系如果你能够多啲时间放空，多啲时间俾自己喺个脑袋入边周围去旅行嘅，其实某程度上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啊减一减压，舒服翻好多噶、哦。喺今日朝头早嘅时候，你又会唔会选择发下白日梦，令到自己呢好好地轻松一下呢？在我们自己的梦境里面，主宰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其实又在我们人生里面，主宰的都不是其他人。你有没有想过主宰的一样是我们自己，选择权在我们自己那里。所以今天的工作或者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候，你会怎样作出选择，还是你任由这个选择权送给其他人，将你自己的命运交俾其他人咁样决定呢？有啲系自己能力做得到嘅，不如试下自己行前一步，积极啲解决咧喺工作上嘅一啲嘅难题啊！咁啊，其实解决咗，咁啊，你就会迎来一个更加成功嘅人生噶啦。 留下了，留不低那片。 白日梦好紧要嘅，发啦白日梦之后，咁你就会有力量，精精神神迎接今日嘅工作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日炎炎，好多人都觉得身体流失水分嘅速度相当之快啊。除了飲水之外，亦都有不少人选择吃生果补充水分。夏天正正就是芒果当造的季节，香甜多汁的芒果除了营养丰富之外，亦都有助肠道的蠕动，可以加速排便。早前就看到有些社交网站上面有些权威人士说到，每100克的芒果就有966 IU 的维他命 A， 在水果当中是排三甲的位置的。除了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它还有维他命 C， 可以增强免疫力，亦都有胡萝卜素、茄红素等等，其实营养价值都算挺丰富的。不过到底是不是真的个个都适合吃芒果的呢？原来有几类的人士是需要注意自己吃芒果的。第一类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士了。有过敏体质的人士如果吃芒果，就好容易会出现声音沙哑、嘴巴红肿、呕吐、皮肤痕痒，甚至乎是过敏性的休克情况。另外有开放性伤口的人都应该要小心啊。芒果呢都是属于比较燥热的水果，所以就建议皮肤有伤口、口腔发炎的人呢都应该不要吃，以免加重发炎的情况啊。其次，肾病的患者亦都要注意、啊， 因为芒果的含钾量比起一般的水果是高的，所以就建议肾病的患者应该要少点吃了。最后三高人士就要特别注意了，芒果的含糖量是相当之高的，过量地摄取糖分就很容易会造成肝细胞的负担，很容易会导致三酸甘油脂有所提升，所以就建议三高人士真的要少吃了。讲了这么久，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吃芒果的，不过我都会跟大家一样小心地注意，留意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状况，少吃多滋味，样样东西喜欢吃都好，都是吃少少就好了，千祈不要太过喂食，记住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赛跑跳高那已经早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受偏负，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回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双手抱那实力。我最怕你又怕过脑开花，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不愿花。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假也难请。 大开袖口，打开紧箍嘅镜后流，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数到九，唔怕丑，膊头扭一扭，嗯 ，Come on。 神经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加一个门曲式拣下半。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回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双手抱那实力。我最怕你又怕个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人冷静。 你自更好 Get moving on Cause we won't stop 气势之上要尽快做到 高音可笑起咁老 低音可卷起长袍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汗挂念不好 头上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can catch you dancing fine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的时间6:24 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间啦，都一样咧系生效紧啦。咁啊，出边都热地喎。喺古时候，有一个人咧，佢个名叫做秋，秋天嘅秋，啊，都几得意啊！即系得一个字，唔知佢姓咩啦，冇讲到。故事系咁嘅，话到呢位叫秋嘅人咧，阿秋神咁啊，佢奇艺非常之高超，可以算得上咧就系古时候嘅其中一位奇星。可能咧，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奇艺界别咧，啊，你都可能会隐约知道我讲啊，真系会有一位叫秋嘅奇艺高手，直头好似麒麟王咁啊吓。咁啊，佢咧有收咗两个嘅学生，呢两位嘅学生非常之专心。啊，开头嘅时候大家都好集中精神去到听老师嘅讲解，啲棋点样嘅布局啊，啲棋嘅性质又系点呢？啊，原来棋每一隻嘅棋都有佢哋自己嘅性格。佢之所以棋艺咁高超，系因为佢能够将自己心入面所想嘅同棋入面每一个嘅角色咧，去到连结住。不论系黑白棋定还是系象棋，佢都能够咧将自己嘅身份代入去个棋局入面，代入去每一只棋入面，设身处地去到思考一下，如何咧先至可以保得住自己，又可以杀敌。两位的学生呢，开头大家都非常之专心的。咁啊，后来呢，啊，发觉有些少改变啦。改变嘅原因就係因为可能下下要咁高深代入去个棋入面，唔係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於是乎其中一位嘅学生开始呢就有啲心散啦。形成咗局面就係一个非常之专心，好集中精神去到听老师嘅讲解。另外一位呢就开始分心。每逢捉棋或者讲解的时候，他的脑就开始不知道游魂了去哪里，真是发白日梦啊！可能游了去一阵间吃饭那间餐厅那里，可能游了去哎屋企仲有啲家务未做，只眼虽然望住啲棋，但是心就諗緊其他的事情。虽然两个的学生都是来自一位的名师啊，都是来自同一个人传授棋艺，咁但是专心的人进步就好快。另外一个竟然间差到半啲啲嘅本事都学唔到。专心致志系咪我哋每一个人每一日都可以做到嘅事情呢？致即系解啊，尽咗。专心致志，第二个字志向嘅志系解心志，形容一心一意。集中精神，将我哋精力集中嘅一点，我哋就能够将自己咧发挥到最好噶啦。咁唔知道你今日嘅工作会唔会都系可以做到专心致志呢？ 接触到支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知道 I miss you， 再隔出了一次你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望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真的不发现到。 愿有一丁点喜欢我。 六点二十九分啊，咁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表示，香港当局要为香港法治被侵蚀负上责任，美方维持这个看法。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法治风险以往只是限于在内地出现，但现在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受到关注。又说健康的商业社会依赖法治，但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持续破坏法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回应有关美国对港政策的提问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强调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正轨，东方之珠更加闪亮，美方有关做法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双重标准。警方拘捕六个人，他们涉嫌贩毒和制毒，行动中检获市值约6200多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在过去的星期日和前日连续两日采取打击毒品行动，分别在八乡、马鞍岗村和旺角两个单位、沙田区内一间酒店房间和上水高埗北村检获大批怀疑毒品，包括液态冰毒、冰毒、可卡因、氯胺酮、霹雳可卡因和一批制毒工具。其中两名被捕人士，包括一名非华裔男子和一名女子，被控贩毒和制毒罪，今日稍后提堂，部分人已经获准保释。美国疾控中心一个咨询委员会将在下个星期四开会，疫苗安全和吉巴氏综合症将会是讨论重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早前在公告中指出，收到约100份有关接种强生新冠疫苗后出现吉巴氏综合症的报告。联邦监管部门修订强生疫苗使用指引，加入警告可能出现这种综合症风险的内容。疾控中心发言人说，咨询委员会会议的目的是听取有关疫苗安全的最新资讯，包括吉巴氏综合症和新冠疫苗的最新临床考虑因素。发言人又说，相关的吉巴氏综合症病例主要出现在50岁以上的男性，症状发生在接种疫苗约两星期后，但目前的资料不足以断定是疫苗引发这个综合症。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为了应对更具攻击性的变种新冠病毒，德国85%的12至59岁群组人士以及90-60岁以上群组人士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但距离实现这个疫苗接种率还有很远的路程。默克尔到访当地一间疾控研究所期间，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以协助当局控制确诊个案增长趋势。又说，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有多少人接种疫苗，形容越多人接种疫苗，民众就会越自由。默克尔说，不会强制要求民众打针。德国单日新增超过640宗确诊个案，再多26个患者死亡。截至当地星期一，超过58%人口已经完成至少一剂疫苗接种，43%人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哦，老板好热、哦，厨房有咁多煮食炉具，加上高湿度，会增加我哋员工中暑嘅风险噶。 私分仔期间限定啫，过咗夏天好好多噶啦。 唔系、哦，莫老板，好似应该安装妥善嘅抽风系统哦。 啊，莫老板，想知道厨房高温有啲咩风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厨房温度易上升，做足准备你自省。我系石永利 Suki S。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向前冲，我可以。 我是梁明忠，大约在2000年有机会参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说见证住他们起飞。无论制作规模、题材、种类、台前幕后，不断被到你惊喜嘅。就算而家身份变为观众，我都会继续睇。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是29度的气温，而家朝早6:36，咁啊晨光第一线入面，白元浩小白打电话俾崔杰同 Kitt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哎呀，我寻日呢见到你个 IG 呢，哇你好叻，个公狗仔剪毛喎、 啊。哦係啊，就係、是、之前呢疫情嗰排，係咪疫情嗰排呢、 啊、 好似係。就嚟疫情嗰排啦，咁啊想搵啲嘢学啊嘛，咪去学呢个宠物美容咯。 哦，真系，即系小猪好乖啊嘛。 哦，佢真系好乖啊！ 佢真系好乖，佢真系坐喺度定定地，即系你就慢慢剪。我唔得噶，我唔知点解咧，一帮亲我只狗剪毛咧，佢都系喐得好犀利，系咪真系要摆喺张台上边先至得咧？我成日觉得又好似系咁样。 正常呢我去學嘅時候，又或者你真係去做美容師啦，喺即係嗰啲狗仔沖涼鋪頭嗰度呢，都係會擺佢上張台嗰度嘅。咁首先佢唔會喺地下度走嚟走去啦。咁另外呢都會幫佢帶返一條繩，咁固定返佢嘅位置嘅。因為驚佢就算喺高嘅地方喺張台度呢，如果佢掙扎啊或者真係想走佬嘅時候呢，佢會跳落去呢都可能會整親啊。咁所以都會有條帶呢，即係狗繩啦，叫做固定翻去位置，咁啊方便啲又安全啲。咁不过我想话咧，我都系第一次，即系我学咗咁耐啦，我系第一次帮小猪剪毛嘅。 哦，系啊， 佢系一只短毛嘅紫娃娃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佢同我去学剪毛嘅时候，嗰啲狗仔，譬如你话松鼠狗啊，或者嗰啲玩具贵妇狗仔啊。佢哋啲毛會生得好快㗎嘛，咁就同埋有好多裝可以剪嘅，咁我學完之後，我學嗰陣時未有小豬㗎，咁我學完之後呢先至領養小豬返嚟㗎嘛，跟住我仲喺度諗，咦 我嗰门手艺冇乜得用喎。咁当然啦，我都可以即系学识咗帮佢剪指甲啊，或者冲凉嘅时候帮佢支肛门线啊。呢啲系之前养狗嘅时候，如果你冇去学咧，都唔系好识嘅。 嗯。 咁但学咗就识啦。咁但系咧，即系最有成功感，当然就系剪毛剪佢个妆啦。 嗯。 咁佢发现咦？住住即係佢啲毛咁短冇乜得剪喎、哦、但係尋日點解剪呢就係、是、因為佢呢雖然話全身都係短毛喎、啊、但係即係養咗咁耐呢都會有少少長㗎嘛咁佢、啊、條頸個位呢就嗰啲毛就特別係長咗少少出嚟嘅、哦、即係成個比例呀咁、啊、我就覺得佢呢有少少似嗰啲戴咗個頸圈呀、 啊啊 系啦，咁同埋咧，佢个面仔嗰啲毛长咗咧，就好似我觉得有啲老咯个样。 嗯，哦，所以咧你就即系收翻短少少，令到佢又活泼翻啲。 系啦，咁我收翻圆啲，即系有翻个形状出咗嚟咯。咁我佢嗰个乖样咧，我咪摆上去社交网站嘅。 吓、 啊，哇，好多人都赞佢、哦。 系啊，真系好乖啊！我咧都有啲迷思噶，例如我屋企自己本身嗰只，即系倾开偈先讲。我屋企嗰只就柴犬。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毛很厚、啊、即它又不是说很长的但是很厚、啊嗯、我有时想我是拿那些好像、电剪叠那些跟着 换一个、可能换过那些头那些插头好像一把梳那些插头呢 是不是用那些就不断叠那些毛呢那就会偷薄了的呢 我、哦、其實用鏟又得嘅，因為譬如你就算帶狗仔出去美容都好啦，佢都會問你想鏟剪定係手剪嘅。咁譬如你話本身佢留到啲毛好長，想剪好多嘅，咁你都冇理由用鉸剪慢慢剪噶嘛。咁你都係鏟咗先，再用鉸剪輕輕收翻個型噶嘛。係、 哦、 啦，咁所以鏟剪都 OK。不過如果你真係用鏟嘅話咧，就要小心啲，要留翻。即系唔好最贴啊，因为贴咧好容易整亲佢之余咧，佢又即系冇咗一个保护嘅屏障。即系就算你想夏天啊，唔想去热啊，铲到几短都好咧，都要留翻可能几 mm 嘅高度俾佢咯。 哦，因为我自己啲手工比较差，所以咧、啊、如果我惊我用嗰啲叫做铲毛机咧，帮佢铲嗰啲毛，我惊佢身上面变咗一条条坑，好似马路有一条条路轨咁，整到好鬼核突啊！ 会噶，所以咪要学咯。因为就算你用铰剪剪都好啦，都唔系平时你剪嘢嗰啲手势噶。我想讲，我哋学揸嗰把铰剪咧，点、 啊、 样用只无名指同埋只手指公去到揸咧，都学咗几堂噶。 哇！ 因为平时你揸铰剪咪就咁，即系求其一攞起就剪嘅、 啊。 但系你要、 啊、 要有一个手势系，好似人哋剪头发咁样咧，先唔会一下 chop 咗落去变咗即系平咗咁样咯。 哦，所以就可以剪出嗰个层次出嚟啦。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 啊。哦，咁啲须咧，如果我剪唔剪埋佢啲须好噶？ 我唔剪佢啲须，我唔剪佢啲须噶。要避开噶，系啊系啊，咁咪佢 小心剪咗， 靠啲须靠啲须生活嘅，应该烧唔到嘢点算啊？ 哎呀，佢应该会原谅我嘅，会生翻出嚟嘅。我一时 唔担心， 系啦。 你如果下次Casula 要剪毛嗰啲咧，话我知，即系我冇剪嗰啲咁大只。 哎，咁咪啱咯，过嚟试下嘛。 我惊我。剪到半已經虛脫啦，因為之前我學嗰啲全部都係小型犬嚟嘅。 嚇、啊，我唔緊要，我揾張台擺佢喺上面先，跟住又揾條繩綁住，跟住就同佢講下阿 Kitty 姐姐嚟啦咁樣。 唔係衝咁大隻狗仔糧咧，好似洗車咁，我成覺得嗰個運動量。 誒、哎，佢都唔算係好大隻，大隻個小豬啫。不過指甲咧就真係我都幾閉翳啊，因為幫佢磨又唔係，剪咧又。佢一定反抗得好犀利嘅，所以我就係唯有靠咧。我成日聽啲狗鋪啲人講就係帶佢行街行多啲，但係咧、 哦、 其實都唔會話啲石屎地磨到佢真係好短咯，都係要靠剪嘅，我覺得。 係啊，因為唔係隻隻都貼到地下噶嘛，有啲叫做飛子咧係上咗少少，嗰啲未必磨到，就一定要剪咯。 嗯，係啊，係啊。 誒，等我幫佢幫你搞搞佢啦。 好啊，好啊，好啊，起咗你過嚟煮埋飯俾你食啊。好 啦，好啦，唔該。 轉頭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諗定返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係瞓緊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啊，一个唔小心问崔杰同嗰啲宠物嘅嘢咧，就问得多咗几句啊，唔好意思啊吓。转头又想问嘅时候咧，我私底下会再问噶啦，唔好阻住大家咁多时间。不过咧喺我哋生活入边咧，天文台咧都其实真系有好厉害嘅，因为佢提供咗咧好多咧就系非常之正确嘅信息咧去到俾我哋，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好好地掌握呢一个天气嘅概况。动物都系一样嘅，其实有啲动物咧佢哋就依靠住譬如磁场啦，又或者咧就系依靠住大气入边嘅好多唔同嘅叫做指引，令到佢哋咧就可以有一个好好嘅生活嘅空间。咁但系我哋人啊，有阵时候因为天气或者因为加啲幻想，原来我哋睇动物好多时候都会睇错咗嘅。所谓睇错咗咧，就即系话我哋见到一啲嘅动物啊，竟然间咧会变成咗一啲传说嘅神兽。去到今时今日咧，就形成咗咧就一啲叫做我哋幻想中嘅一啲嘅生物啊。好似咧中国嘅传说入边，哇、哦、都有好多咧呢一类型嘅生物嘅、哦，咩火麒麟啊，又或者系龙啊，凤凰都系一样。凤凰喺古代传说入边咧，都已经叫做百鸟之王噶啦。啊，凤凰点解叫做凤凰？原来凤凰系指咧一种嘅雀，雄性嘅就叫做凤，雌性嘅就叫做凰。咁我哋统称佢呢一类嘅雀鸟，所以叫做凤凰。凤凰咧亦都可以叫做咧就系丹鸟、火鸟，有啲咧就叫做威凤嘅。啊，经常咧而家都系会喺一啲譬如系雕刻啊各样嘢会见到啦。咁当然话现实生活入边，喂会唔会有火凤凰啊？咁就唔会嘅。凤凰其实咧同孔雀嘅外形亦都有几分嘅相似噶噃，唔单止孔雀啊，咁啊其实亦都同其他鸟类啦，亦都有相似嘅地方嘅。一啲嘅鸟类的而且确咧系拥有橙色嘅身体，而且咧甚至乎有长长嘅尾巴嘅。咁但系你话咪每一只都系咁咧？啊，又唔系、啊，就系因为佢罕见，咁所以咧，当古时啲人一见到嘅时候啦，又未认识到呢一类型嘅雀鸟。啊！骤眼望落去，可能加埋有阵时天气热啦，譬如一啲蒸汽蒸上嚟，就会觉得咧系一种神兽喺天空上面飞过。我自己有阵时都中意观鸟嘅，咁啊睇雀仔嘅时候咧，有阵时未必会见到咧就火凤凰喺天空嗰度飞，都唔会见到噶啦。咁但系都有见到一啲拖住好长尾巴嘅雀鸟，白色嘅喺个天空嗰度咧就飞过。拖住一条长长嘅尾巴，哇，都有一种咧就神话式嘅感觉噶噃。啊，凤凰咧咁啊喺中国嘅传统文化入边啦，亦都咧就系同龙啊、凤啊会摆埋一齐嘅。啊，凤凰齐飞，亦都有一种咧就吉祥和谐嘅象征。自古以嚟喺中国文化占据住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噶。凤凰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就形容凤凰啦。咁啊，唔知道我哋会唔会喺自己日常生活入边啊，都有啲人系形容自己咧系火凤凰嚟嘅，屡败屡战，屡战又梗系唔会屡败啦。咁但系坚持亦都咧就好似系凤凰其中嘅一种特色或者一种嘅指引象征，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咧不死系好紧要嘅。我哋只要坚持住自己嘅想做嘅事情咧，一定可以做得到嘅。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惜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破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风，但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 起得奖更自豪。 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斜方也许被看当平地多，而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变成感自我，旧记录还是会打破。崎岖中更自豪，输得起更加多，悲喜这无时无。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啊，我哋咧就透过电话都揾到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啊喺度。早晨啊 ，Circle， 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咧？ 有阵时我哋会有啲嘢会担心嘅，我会同大家讲咧，就唔一定要逃避佢嘅。 哦，系。 系啊，有啲人可能话压力、哦，我会唔会要弹走啊？即系我唔想啊，或者抑压住自己一啲負面嘅情緒，咁我都成日講就話，其實我哋唔係要抑壓佢，或者有陣時候如果你抑壓咧，好似個氣球咁啊嘛，咁你攣住佢咪仲辛苦啦，咁不如我哋就放一個 break 啦，呢、這個 break 咧就叫做 worry break，即係你為住你擔心嘅嘢咧，不如就直情招呼下佢， 擔心嘅一個休息片刻啊嚇， 係啦，如果真係有需要嘅，每一日都放一個 break，容許自己俾15至20分钟啦，去将你自己做紧嘅放低先，而系专注地去为住你担心嘅嘢去思想一下，去谂一下。 即系直头咧，你嗰个方法咧系面对佢。 呢、這个 worry break 就系你放低晒你手上面嘅嘢先啦。 系。 咁直情将15至20分钟去面对你自己觉得想关注嘅事，你担心嘅事。直情系去好好去整理一下。呢件系咩事嚟嘅咧？我自己分开咗三个情况嘅。第一就系话系咩嚟嘅咧？可能每个人担心都唔同噶。其实我担心啲乜嘢咧？嗰件事系咩嚟嘅咧？可能每个人都唔同嘛。 哦，即系你直头系，你就系反思，你不断问自己问题。哦、我担心啲乜嘢咧？咁我个前景点 咧？ 了解件事， 同埋系啦，了解件事呢个第一步啦。第二步，我个 feeling 啊，我个感觉系乜嘢咧？即系整理一下自己，其实嗰个情绪而家系喺度复杂紧啊，系即系混乱紧啲乜嘢咧？因为个身体状况可能净系话俾你听，你会有失眠、有胃痛、有唔妥当。但是其实可能你整理一下自己思绪的时候都可以帮助自己、去想一想，咦，其实我在个感受上面其实是什么呢？之前其实我们都有分享过，不过呢今次就即是直情我们叫做一个即是 worry break 的时候呢、你担心的什么事情，你的情绪反应，你现在出现的什么状况， 那 这个第二步。 哦，明白明白。 那第三步呢，我就会觉得啊，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因为亦都接受自己能力都有限嘅，有陣時我哋都唔係話能夠可以即係聖人咁樣，即係所有嘢我哋都幫到手。但係反而去諗下，咦？咁如果喺我嘅能力範圍，我嘅資源有嘅，我可以做啲乜嘢啊？或者呢件事唔好淨係乾喺度，哎呀，好擔心啊咁樣噶嘛。咁我咪做好多啲準備咯。咁你係積極面對緊一件事，喺你嗰、那個身邊有嘅資源上邊去回應緊呢件事。咁我相信咧，你係嗰個心情上面咧， 會有得到一啲舒緩嘅、 嗯， 但係都唔能夠完全地，因為有啲嘢都唔係我哋可以控制，我哋可以處理得到咯。 起碼感覺咧就唔會好似仲係喺即係五里雲霧入邊啊！你撥開咗少少啊，開始見嘅前路多咗，個感覺舒服咗咁樣。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仲有冇其他步驟又令到我哋可以舒服啲咧？ 嗱，每一日你有15至20分鐘啦，咁但係咧其實為令到自己可以放鬆咧，其實之前我哋都好講咗好多噶啦，不過我又想 summarize 再提下大家啦。 好， 好嘢。唔怕講得多 當然 第一是啦就是做運動不過呢做運動有一樣嘢好就是我突然間想起就是 natural high 即是做運動的時候會令到自己呢個人的情緒呢都可以 high 一些 高漲一些 高漲一啲嘅，譬如小白會行山啦、 啊， 我又即係會有時會跑下步啦，甚至乎有啲人會去跳舞啊，甚至乎大笑啊。我哋話最緊要有一樣咩就是安多芬 係啊， 可以幫到我哋啊嘛。咁、跟住咧就係、貓狗啦，得閒可以去探下啲貓狗，同佢哋玩下啦， 10分鐘都就 係啦，有個快樂嘅荷爾蒙啦。咁、 啊、 跟住咧就係、是之前有講過做瑜伽啦，甚至乎咧有冇聽過頌撥啊？咚咁樣咧，咁你聽下呢啲係個頌撥一個撥嚟嘅，聽到。嗰啲聲音咧，之前有一個導師咧都介紹過，就叫聲音 SPA。 係， 我諗你都可以即係做下呢啲嘅放鬆嘅項目咧，都令到自己可以尋找多啲快樂嘅。咁另外咧，我最近就睇書，都令到自己可以輕鬆一下。 係，咁可以按照住自己嘅性格啦，或者係中意嘅嘢，咁啊揾多啲咧，令到自己可以自娛嘅嘢。咁啊， 動靜都有啊， 動靜都有 啦，任揀。 係啦，我覺得貓貓狗狗啊，或者 BB 啊，甚至乎大自然咧，呢啲都係最簡單。單最直接令到我哋可以 可以攞到快樂 冇錯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啲嘅方法啦。咁最緊要就好似 Circle 所講啦，就係、是首先面對咗我哋自己嘅問題先，問下自己啊，我到底擔心啲乜嘢呢？然後問下一啲身邊嘅人攞到你嘅意見咧，咁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開始啦，面對壓力嘅開始啦。好，今日朝早唔該曬 Circle，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6:56嘅时间，喂、晨光 Coffee Time， 睇到一个咧就系关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啊，咁啊就更新咗咧一个海鲜选择指引，可能你都有听过啊，都要讲讲啊，并且首次咧就将啊原本属于建议食用绿色级别嘅波士顿龙虾，咁啊降级至到咧就是、避免食用嘅红色级别。我哋话到波士顿龙虾嘅。捕捞方式以及咧就地点啊，面对住咧就系、是、绝种嘅北大西洋路线一个叫脊鲸构成嘅严重威胁。好啦，简单啲嚟讲啦，喺消费者购买食用海鲜嘅时间，佢哋就希望避免选择咧就波士顿龙虾。根据呢一个嘅海鲜选择指引啊，咁啊其实入边亦都有超过咧就好多种嘅物种嘅。如果你话嗰啲叫界别咧，红色咧就系建议嘅，黄色就想清楚。啊嗱，对唔住啊，绿色咧就系建议食用嘅，黄色咧就想清楚，红色咧就系避免，有三个嘅级别噶。最低级别嘅红色即系避免食用啦，咁啊代表海鲜嘅捕捞以及养殖嘅方式对生态造成严重嘅影响。咁啊消费者喺呢个阶段嘅一个叫做食物嘅时候啦，都应该咧就考虑清楚。或者直头避免食用啦，好似咧有啲乜嘢咧，鲨鱼啦、红三鱼啦，同埋鳗鱼等等嘅。哦，原来鳗鱼都系嘅、哦。好，咁等我由选择方面咧，又就一就下呢一个嘅世界自然基金会嘅报告先。好啦，如果你话喂波士顿龙虾啊，其实只只龙虾个样啊差唔多，都唔系好适应、哦。波士顿龙虾啊，有两个好大嘅钳嘅，咁啊我自己目测啦。都是好多人呢鍾意食嘅一种龙虾嘅品种嚟嘅。因为如果你嗌龙虾嘅话，有啲人真係鍾意食嗰个钳㗎嘛。咁有啲龙虾嘅品种呢就没有呢一个嘅钳嘅。咁所以都大家要喺选择食物方面呢諗、一諗啦。咁佢哋都发现呢有部分嘅海鲜包装上面嘅资料未齐全啦。咁令到消费者购买海鲜产品嘅时间冇办法知道呢到底佢原本係真係属于头先所讲嘅绿色、黄色定係红色三个嘅级别嘅。选择海鲜指引呢就有喺度啦。咁你会唔会选择呢？咁自己可以諗清楚啦。咁为咗个地球出返一分力呢都係一件啱嘅事嚟嘅。时间嚟到朝早嘅6:59啦。咁听听新闻简报，转头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会有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 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还是睡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犯边界行为，俄方战机在伴随飞行过程中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在美方侦察机远离俄罗斯边界后，俄方战机安全返回基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嘅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敢自己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Hi, I'm Jessie J.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Hi, I'm Chris. And I'm Johnny.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hn from 21 Pilot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撑港队仲要撑埋佢哋嘅幕后团队。 本地有好多杰出嘅运动员，赢过好多奖项。 佢哋背后原来有一班精英默默耕耘，响唔同嘅岗位为体坛出力。 幕后精英撑体坛， 撑起体坛嘅仲有一班残疾朋友。 突破界限，以运动燃亮生命。香港运动复康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9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首先有白元浩、小白，咁啊陪住各位，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今日朝头早都有 D D 喺度。早晨啊 ，D D。 早晨啊，小白。 唔知道交通情况如何咧？ 交通好好啊，因为学校放假咧，而家隧道同路面全部正常。 系啊， 系啊，全部正常。 我仔仔好似都系翻埋明天。 哦，翻埋明天 啊。系啦，佢翻埋听日都正式放暑假啦。 哦，但有啲学校今日开始放啦，已经，所以路面完全都系冇塞车嘅。 幾好喎、啊。咁、嗯、稍後啦，到繁忙時間先開始擠塞咁樣咯、 嗯。擠塞都唔會冇，即係都唔會有之前咁犀利啦，係嘛？ 唔係都一樣嘅，其實即係過咗嗰、那個、哦，只不過咧翻學咧就早咗有車龍咯。咁但係到八點開始啦，咁就喺度正常，啲人都一樣係正常翻工啊嘛，冇得放暑假噶嘛、嗯，打工仔，咁、嗯、啊一樣係咁多車咯。 嗯，咁啊而家出邊邊度塞車咧？有啲咩地方注意咧？咁啊 ，Didi。 系啦，咁啊，而家都冇地方塞 车， 冇地方需要注意。咁啊，稍后咧就留意翻我哋诶报道啦。最惊咧就系有坏车同埋意外咧、嗯，影响到突然之间挤塞嘅啫。 哇！即系今朝都好爽、啊，乜都冇、 啊，开心系啊，开心啊，系啊、嗯。不过呢段时间都会持续个几月嘅，因为放暑假啊嘛。 系， 除非特别嘅，头先我讲咗啦，特别的嘢就有特别的事发生。 都唔希望有嗰啲特别嘅事啦。 系啊，希望唔希望啦，当然。不过有啲特别嘅嘢咧，我好希望发生，好开心、啊。 系咩咧？ 就系、是、香港书展啊！ 哦系要开始啦， 系啊，由今日至到20号， 系 啦，今日至到20号咧就会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啦。咁、 嗯、 但系九巴几好噶，因为咧、嗯、原来咧大会咧系会举行咗叫做夜书市啊。 哦，夜市喎、 啊，系啦，即系边系得两日嘅啫，平时冇嘅，记住啊！咁各位上去书展嘅朋友，唔好以为平日有啊，系得16同埋17号咧系有夜市嘅啫。 嗯， 16同17号有夜市， 系 啦，星期几嚟噶？我都未忘。 16同17号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嚟嘅。 嗯，啱啦，咁呢两日就有夜市啦。咁咧九巴咧就会有6条嘅巴士线啦，就系、是、方便啲市民咧就系、是、来往嘅。咁啊，边六条咧？我提一提啦，大家咁啊，105R 啦，就会由会展去到美孚啦。咁另呢条线咧就会系。夜晚10点开始嘅、哦， 嗯， 你记住啊，即系大约有2个钟头嘅服务时间，即系10点到12点， 系 啦，就10点先开始嘅。111R 咧就由观塘去到会展，都系10点开始啦。 嗯， 603R 咧就由湾仔码头啦，去到呢一个嘅安泰西和楼，即系喺呢个秀茂坪嗰边嘅，都系观塘啊宝达村嗰边嘅，就10点3开始啦。咁另外168R 咧就會去到元朗啦，咁招呼埋元朗嘅朋友啦，由灣仔碼頭去到元朗嘅、嗯，就晚上10点開始啦。咁、 嗯、 另外178R 咧就由灣仔碼頭去到上水啊，上水朋友彩蒲苑啦，就晚上10点55分開始。咁、 嗯、 另外咧 N373 咧呢個比較特別啲啦，就係、是、由港澳碼頭啦去到聯和墟總站嘅呢一架巴士咧就會加設咧停埋入去入境事務大樓嘅巴士站噶。咁呢一個咧就比較夜啲開始，凌晨嘅12点到12点半咧得2班，唔係開始啊。呢個仲特別添，由凌晨嘅12点到12点半咧2班嘅啫。咁大家留意啊，得2班啊呢個。咁最後呢個咧191R 咧就係由菲林明道啦，去到將軍澳嘅朋友日出康城啊，就由晚上10点3開始嘅。咁頭先我 就咁聽咧，其實由呢個會展開始嘅路線。都覆蓋嘅範圍都幾廣泛，即係呢幾條路線。 係啊，咁沿途都有啲站嘅，但我講唔到咁多啦，可能聽眾都收唔到咁多嘅。咁、你哋可以上去九巴嘅網頁咧睇就好清楚噶，話埋俾你聽幾多錢啦，幾點鐘開始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哎呀，我唔想上，我唔識上網啊，唔想嘅，唔緊要，打去九巴熱線好好嘅，佢哋服務時間好長嘅、 啊。 大家聽住啦，2745-4466。2745-4466，咁打去九巴度都問得清楚嘅。 嗯，咁我就咁聽落去咧，可能我都要再跟進翻啦。例如，如果頭先有一班巴士咧，就話係由呢個會展去到元朗噶嘛。 係。 咁佢係行邊條路線咧？咁啊，呢個真係好緊要。 冇錯啦，如果 係啦，如果佢係行呢一個嘅隧道嘅時候啦，咁佢就 行大欖隧道， 行大欖隧道啦，咁、就直去元朗啦。咁啊，屯門嘅居民咧。就未必可以乘搭到呢架車，或者要轉車噶咯、 啊。聰明嘅小巴，所以咧就可以問清楚，唔緊要嘅九巴好長嘅服務時間嘅，可以問得清清楚楚邊個站停啊咁樣。佢中途都有啲站停嘅，但我唔講唔到，要講成個鐘頭都講唔曬。 咁所以咧就可以了解一下嗰個路線。咁如果喂佢行經嗰個站係會我啱嘅，我落到車嘅，咁啊梗係上啦。例如佢有架車由呢一個會展去美孚啊嘛，咁如果我住深水埗嘅，咁我梗係上車啦。 但佢又真係叻仔，真係經深水埗嘅就係。经旺角同深水埗嘅， 系啊，佢应该行弥敦道或者荔枝角道呢啲路线嘅、 所以自己再 check 清楚啦。咁啊，几好噶，有呢个夜市嘅巴士、服务唔错，九巴我都赞佢，又俾个 like 佢。 正啊吓，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早晨早晨啊，哇，今日棘棘地啊条脷， 太热啊，因为出边啊嘛， 交通啊唔好打棘啦，琴日哇真系热得好紧要啊，最高气温真系去到35度啊，咁啊唔知今日会唔会系咁啊，今日再热啲啊，其实睇紧温度，因为广播道啦，依家身处喺香港电台附近嗰啲位置咧。 其實都根本個太陽曬到好正下，好似正午咁樣嚇，咁啊都真係唔敢想象啊！一陣晏晝十二點啊一點咧，究竟會係點樣熱發啦？咁所以今日大家都即係著淺色衫啦，唔好著啲咁深色嘅衫，因為即係其實都幾熱嘅，你都咪話，即係我今日就著咗件白色嘅衫啦，因為透氣度亦都幾高啦，咁希望即係叫。舒緩一下啲熱力啊，熱力四射喺舞台上，梗係覺得正啦。咁但係你試下即係十二點零一點等緊巴士、等緊車，其實都幾係啊嚇。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注意補水啦，以免中暑啦。特別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啊嚇，咁啊特別要多加留神啦。不過日出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太陽啦。其實近排咧天色咁好啦，睇日落咧都幾正。因為咧如果大家有聽開叫做傍晚嗰節嘅交通消息咧，通常我記得 Irene 啊，定還是係 或者 Michael 啦， Michael 啦都會報下。今日嘅日落時間係幾點幾點啦？提下啲司機咁啊，著燈啦，開翻車。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日落時間咧，我哋如果中意睇下。日落啊，或者影下日落嘅朋友仔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可靠嘅時間嚟。咁琴日咧，自己係上咗飛鵝山嗰度啦，即係有少少時間啦。啊，見個天咁靚，影下日落先，咁啊都影到啲靚相。咁其實咧，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日落嘅觀賞地點啊。小白，你居住嘅附近咧，堤坝嗰啲位置應該影日落都係一流，係嘛？ 條堤坝係，堤坝就真係即係荃灣淡水湖嘅堤坝咧，日出同日落佢都影到嘅。因为日出就望东边，日落就望西边啦，当然系。 系。 咁但系两边咧，其实佢都系咁啱个位，真系影得晒。 咁啊，可以即系日落嘅时候睇下今日理论上啲天气都会好正啦。咁啊，最好系乜嘢咧？依家夏天咧，大概夜晚黑咧，太阳落山咧就七点一个字啊，七点两个字啦。嗱，准确嘅时间你自己上翻天文台啦。但系大概呢啲时间咧，其实你正常六点钟放工咧，你仲可以丝丝然去到一个。即系附近观赏日落 几靓嘅位啊！哎，去打下卡啦。 嗱，如果你系喺九龙东嘅话咧，可能嗰啲邮轮码头咧就一定会影得到靓相啦，唔一定好似我同小白咁样，哇！一个走去飞鹅山啊，一个咧就要去到头先阿小白讲嗰啲堤坝、大美都堤坝。咁如果你话喂唔系、都住得近啲东涌、东涌旧码头咧，其实影日落真系一个胜景嚟嘅，系用胜景添啊！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啱啱影到昂坪360嗰啲车咧，啲剪影咧，咁好似咧个屋企咧挂咗啲灯饰咁样咯。 哇！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好似有啲旧时我哋圣诞卡咧，咪有条绳穿住，跟住挂住啲圣诞卡咁。哇！简直可以用呢四个字去形容，美不胜收啊！咁唔系我影嘅啲相，都系网络上面睇人哋睇影啦。咁所以喂，你话今日放工有咩好去处？可能影下日落都系正。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啦，好似讲得长少。 唔会。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都热啦，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日间啊酷热，最高气温咧咁啊讲得啱啦，都会去到大概35度啊。呢几日咧都比较上热啊吓。咁啊，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都系酷热，星期五以及咧就周末期间就有几阵嘅骤雨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当然啊继续生效啦。朝早嘅时间咁啊，有晨光大学，我哋一齐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哇，最近啲天气咧真系好热，好热啊！ 梗系啦，而家已经小暑啦，其实小暑嘅啫，即系仲有大暑，未热够噶。 早两日嚟睇咧，嗰啲最高嘅气温去到35度啊，哇，真系相当之恐怖啊！ 我哋咧有一个讲法叫做热在三伏啊，因为咧嗰、那个夏至啦，夏至就系咧阳气释放最长嘅时间咧，日照最长啦。咁、过咗呢个时间咧，大自然嘅压力咧都系向下噶咯，阳气开始收啊。咁所以咧，好似个压力煲啊，咁有啲气压向下压嘅时候，我哋就好危局啦。咁所以我哋有热在三伏呢个讲法啦。 啊，我觉得咧，你呢个比喻咧，令我感觉到自己好似蒸笼入面嘅叉烧包一样。 是啊，咁其实咧三伏天咧有冇听过三伏天天灸呢一样嘢啊？ 啊，我有听过，系咪每一年都系要 hold 住呢一个时机先至可以做嘅咧？ 其實天狗有兩個時間嘅，一個就係三伏天，即係而家最熱嘅時間啦。另一個咧就喺冬至嘅時間嘅，即係大約聖誕節嗰啲時間咧，咁啊做呢一個天狗嘅。咁而三伏天嘅天狗咧，係我哋要做三次嘅。我哋咧係要計翻一啲曆法啦。咁我哋有咧一個初伏，即係啱啱而家呢個時間啦。我哋七月十一號至到七月二十號啦，咁就係一個初伏，即係第一次咧做天狗係最好嘅。知唔知咩叫天狗啊？天狗咧就係我哋將一啲咧比較温熱一啲嘅藥物啦，例如一啲細辛啊、白芷啊、附子啊咁樣，咁將佢變咗天狗泥，加埋啲薑汁咧，我哋黐落一啲嘅穴位，做到一個叫做咧冬病夏治呢一樣嘢噶。 我有聽過冬病夏治嘅，但係講到話貼一啲藥喺穴位嗰度咧，係咪真係貼住翻屋企，然之後貼好耐咁樣噶？定還是係即時嘅治理就即時搣翻咁咧？ 我哋天灸咧，我哋貼咧一般咧就一至兩個鐘啦。咁我哋啲藥咧，因為本身係一個滲透療法嚟嘅，即係譬如啲附子啊、細辛頭先講嗰啲嘅藥物啦，貼咗有機會咧係會出水泡嘅。咁、所以我哋因應個情況啊，譬如話啊，唔想出水泡，因為日日出水泡咧，照顧得會辛苦少少啦。咁、所以咧可以貼嘅時間咧相對應短啲啦，或者有啲patient 啊朋友咧，佢哋嗰個皮膚會敏感啲，咁所以我哋因應啊醫師嘅建議咧，可以將個時間咧去調整啦，可以短啲或者長啲都可以噶。 咁有冇话咧乜嘢人先至适合去做呢啲天灸嘅咧？ 因为天灸咧，仲系一个比较温通嘅方法啦。咁、所以特别咧寒症嘅病人啦，系特别需要噶。例如一啲鼻敏感啦、哮喘啦、湿疹啊呢一啲咧，其实都可以做呢一个天灸噶。当然最好问一问医师啦。 系，咁又有冇啲咩人士系特别唔可以做嘅咧？ 其實就比較少嘅，點解呢？因為喺我哋香港咧，我哋周圍都有冷氣啊，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受寒嘅機會咧係大過咧，我哋真係係過熱嘅，咁所以啊，我哋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天灸嘅。 嗱 ，Terry 啊，頭先雖然你話咧受寒嘅機會大啦嚇，夏天咧開冷氣可能都會搞到個人啲體質差曬啦，但係而家出邊其實真係好鬼熱嘅喎，係咪呢啲時節咧又都要有啲嘢要注意嘅咧嚇？ 係啊，出去玩梗要小心中暑啦。我哋咧大家都會知道啦，要去暑濕啊，或者咧去消暑啊嘛。消暑要食啲乜嘢？ 冬瓜 係冇錯，冬瓜係常用㗎啦，冬瓜盅啊，或者我哋飲冬瓜水啦。因為我哋喺户外去玩咧，真係太陽咧陽光直接去射我哋啊，咁我哋曬完一輪咧，梗係容易受暑啊。受暑之後咧，有啲咩反應啊？你知唔知咧？ 會中暑咯。 中暑係真係點咧？ 頭痛啊，又或者係咪會發燒添啊？其實。 通常咧，我哋會攰賴賴啦，可能好想瞓覺，咁呢個比較輕微啦。如果你話真係去到頭痛啊，或者有啲真係發燒咧，咁就會嚴重啲嘅，即係受咗個暑氣啦。咁如果咧，我哋曬完嘅，咁曬完之後覺得好攰喎，咁咧呢個就真係可以飲下啲冬瓜啊，或者食西瓜、都可以嘅。不過咧，有啲情況咧，其實就唔可以用噶噃。 嗯哼，點解咧？ 因為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成日都會咧去開冷氣啊。咁如果咧，我哋咧係開住冷氣。去食冬瓜啊或者西瓜的时候呢就好容易有一个叫阴暑啦。阴暑是啲乜嘢呢嗱头先我讲晒完之后呢我哋中暑呢我哋叫阳暑啦。阴暑呢就是呢我哋呢过度呢去消暑㗎即係譬如头先我开住冷气好容易受寒。我哋根本就唔熱我哋冇暑气嘅时间呢我哋走去消暑走去清熱嘅话呢好容易就会伤脾胃。所以得出嚟嗰个症状呢就好容易都係好重好攰好醉。尤其是咧，会大便可能会肚屙啊、肚痛啊咁样噶。 咁 Terry 啊，讲咗咁耐，我哋有冇啲消暑嘅好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咧？ 嗱，如果晒完之后咧，头先我哋提过咧，可以咧系饮薏米水啊、西瓜啊、冬瓜呢啲都可以啦。咁如果哎呀，我哋咧消暑过度啊，咁点算咧？我哋好屙嘅话咧，可以热敷下肚仔啦，可以饮下啲姜茶啦，呢啲都系一个好好嘅处理方法嚟嘅。 系，咁啊，即管咧因应自己嘅体质咧，尝试下啦。如果真的不肯定自己体质受不受得又或者如果真的试完吃这些食物之后不舒服就记得快点去看医生了。 夏天呢出去户外玩呢就是最好的。不过呢和阳光玩游戏之时呢最小心中暑。 没错今早早麻烦 Terry。 拜拜。总说到肯定破浪事事也好。食雪糕 ，You and I 是临吃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中途，在那些伤心呼吸，互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That's how we roll。 有更好。You and I 灵魂有后路。 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给一个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线， 天气热咧，笑容都好紧要啊！ 系啊，头先小白就话去宜兰食雪 糕 啦、去宜兰又难啲，不过食雪糕又容易啲嘅、但系唔好晨早流流食啦，咁样 冷亲个肚。 系啦，朝头早咧，可能有啲富裕嘅朋友，整只龙虾嚟食下先啦，咁样系嘛？咁啊，点解无端端讲龙虾咧？ 喂，头先我都提过喎，龙虾咧真系呢排 要拣嚟食啊， 要拣嚟食啊， 系啊， 有钳嗰啲唔好食啊嘛。 系啊，同埋我自己咧。好中意食龙虾噶，所以咧，一方面又想做个好人啦，即系帮地球环保一啲啦，即系讲紧呢个世界自然基金会嗰个出嗰个指引咧，咁佢每年都会出嘅，咁啊跟得几多就跟几多， 系啦。 我纯粹想谂咧，其实有阵时我同你咧去街市买餸嘅日子其实唔多噶嘛，咁如果有啲鱼贩咧，佢可以真系加插埋呢啲指引，嗱，当然你一定会话啦，最好嘅指引就系唔好卖咯，你唔卖人哋咪冇得买咯，系咪先？ 好难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相反鱼贩咁样咧，波士顿龙虾咧，因为有钳啊， 系啊， 本身系真系好好卖， 系啊，因为个钳本身已经系好容易剥落嚟，跟住嗰个蟹钳嗰位咧，其实好多西餐厅咧，成日话食龙虾咧，佢锯半边俾你咧，但系个钳咧就俾足你，仲要剥咗壳噶嘛， 系啊， 咁啲人食就系食嗰一下啊嘛， 系啊，咁如果你冇嘅，即系净系得翻其他可能好细嘅钳嘅， 系啦、其实佢西澳嗰版本都好大嘅，不过嗰一种就真系太大啦、即系澳洲西边嗰一种嘅龙虾咧，其实即系我估我哋。成年男人的手臂咁长都有，偶尔都会。咁你有时两口子未必食到咁大只噶嘛，系咪先？ 系。 咁所以，唉，好多考量之列咯。我今日睇到呢个新闻咧，自己有啲忐忑啊。究竟应唔应该即系减少食龙虾？嗱，讲真，即系减少食啫。我都唔系日日食啦。 佢呢个都系劝喻嚟噶吓。 系啊系啊， 佢呢个劝喻嚟嘅。 系啦，咁啊减少食用啦，因为有温馨提示啦，可以咁样讲。但系有另外一啲鱼咧。其实佢都建议大家少食为妙。嗰啲鱼咧又系，我本身都唔系好食鱼噶啦，即系除咗鱼生之外咧，即系你话，哎，蒸条鱼食下啦咁样。呢几种鱼咧，又系我自己最中意食。我喺度谂紧呢个心理状态，究竟佢越禁？我越中意食啊， 系啊， 定还是系 本身食开？ 我本身食开， 其实 佢禁止啊。 其实关键咧就系因为我哋本身系食开嗰几个品种，咁亦都系大部分人咧系食开，咁啊变咗个认受性又广泛，亦都系个流即系即系多人食用啦，咁啊变咗个需求大咯，所以就会影响到佢就系暴流得犀利啦。 可能真系咁样啊，嗱有几款鱼啦，就系譬如你去打冷就一定会食啊，大眼鸡啦，咁啊码头啦，红三鱼咧都列为红色。咁佢都会建议大家避免食。 鳗鱼都系原来。 系啦，即系日本方面鳗鱼都系。最 令我覺得啊，呢一種都唔食得，或者要減少啲食係乜嘢呢？就係咧喺街市咧隨處可見嘅黃花魚啊、 嗯。 過往咧就由養護咧大多數以雜魚當飼料嘅，因此咧就列為紅色啦。咁但係咧依家咧就佢啊開咗綠燈啦，即係由黃花魚咧成功由紅色轉翻 哦，咁就好啦。咁我可以食翻呢個雪菜黃花魚。 係啦、啊，或者我中意食炸黃花魚或者煎啊煎香佢啦咁樣。唉，終於有一種咧可以食得安心啲嘅魚啊！咁希望咧地球或者海洋更加好啦，全部都由呢個紅色標示咧變曬黃色標示，咁我哋有得食，海洋又環保啦。 今日係7月14日，星期三，農曆6月初5，適宜嫁娶、定盟、納彩、祭祀、祈福、求醫、治病。造屋、起基、上梁、安门、破土、安葬、会亲友， 又是好日、哦，唔好俾佢停， 唔好过分兴奋啦、啊。今日记入宅开市， 收到， 知道就好啦。今日都是鲨鱼关注日， 我会多啲爱惜唔同嘅海洋生物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非主要发生在豪登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骚乱未平息，有购物中心更发生人踩人惨剧，连日骚乱增至最少72人死亡，1200多人被捕。官员警告，若果抢掠持续，部分地区的基本食物供应可能用尽，但是认为目前无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安全部长话，国安局和国家警察局之间正是共享资讯，目前已经产生效果，避免两省遭受因为骚乱导致的更大破坏。警方就话已经召回所有休假警员，加强各地警力，并监控所有社交网络，追踪煽动暴力的贴文和资讯来源。国防军目前派出2500名军人协助警方制止抢掠、平定骚乱。德国总理默克尔话，为应对更具攻击性的变种新冠病毒，德国85%的12至59岁群组人士和90%60岁以上群组人士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但是距離實現這個疫苗接種率還有很遠路程。默克爾到訪當地一間疾控研究所期間，呼籲民眾接種疫苗，以協助當局控制確診個案增長趨勢。要說目前的核心問題是有多少人接種疫苗，形容越多人接種疫苗，民眾就會越自由。默克爾說不會強制要求民眾打針，因為國民很願意接種疫苗。德国单日新增超过640宗确诊个案，再多26名患者死亡。截至当地星期一，超过58%人口已经完成至少一剂疫苗接种，43%人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话，澳门特区立法会选管会依法对澳门第7届立法会参选人的备选资格作出决定，认定部分参选人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者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区的事实成立，而没有备选资格。拒絕接納部分參選組別名單，這是嚴格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辦事，確保愛國者治澳原則落實到位的正確措施，港澳辦對此堅決支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5度，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 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对出，咁油麻地嘅西贡街就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西贡街咧，将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所有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渡船街左转入去西贡街，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大个先嚟第一次，系会多疑少少嘅。 其实我期待信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错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上，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风，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一。 为剧集主唱的片尾曲 ，Hannah 邀请了剧中最多对手戏的黑哥做今次 MV 的男主角。但原来对方做了咁耐戏都冇试过拍 MV 嘅，仲话自己老饼，一开始以为 Hannah 同佢讲笑。 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 作曲刘奕星，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维景宏、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子乔不相信别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7点37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书展系今日开啊嘛， 系啊， 又多一个大家可以唔好咁熱鬧嘅地方可以去啊， 系啊，唔好咁熱鬧， 但 系又要 去， 系啦，即系因为通常啲书商都话旺丁唔旺财啦，咁啊，今年可以啲书商咧，即系市侩啲咁样讲啊，旺财唔旺丁啊，唔该咁样，因为都要注重社交隔离啦，咁样，咁但系就一阵就可以喺优惠嘅时间咧，讲下，喂，今年书展都有啲着数嘢喎， 系咪应该等最后嗰日啊？ 最后嗰日 10蚊袋啊嘛， 哦、 最优惠就系10蚊袋书啦。 好似今年有啲得意嘢添啊！ 咁一阵听你讲啊， 讲住一个。 喂，咁我想问一下咧，钟哥同阿 O 咧，曾经有冇谂过做一啲好破天荒嘅事，被列入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咧？ 要破噶？ 自己入到咯，因為世界咧電細個嘅時候咧，電視成日都會做嘅。我記得有一個節目就係講嗰啲健力士世界紀錄咧有啲乜嘢嘅。 你好似有一次入咗噶，係咪同阿郭富城一齊跳舞嗰一次一齊有啲即係係咪？ 嗰、那個都係。 係咪一齊玩啲唔知邊一樣嘢？ 唔係我嚟嘅，唔係嗰個冇入嘅、 啊， 但我記得之前好似有個唔知萬人大合唱嗰個咧， 係 嗰、那個就好似係入咗 嘅。入咗嘅，係啊係啊。我有同阿 Kitty 做嗰個活動，關於遊力球嘅。 我嗰個又入咗嘅，好似 入咗啊，係啊。 咦，我即係呢啲有你哋個名嘅咯，寫翻嗰幾萬人個名出嚟咁樣， 逐個名都寫 嘅啫。係 啊， 係啊。 哦，咁啊 ，sorry。 我哋有冇一齊遊？ 我哋收錢做嘢㗎啫，我都唔識玩歌，我都未聽過咩遊力球。 唔好意思啊，唔關你事。 係啊 ，sorry， 真係唔關事。我真係冇諗過呢啲。即系咁辛苦嘅嘢、因为自己啲嘢本身都未做得好啦，亦都锻炼唔到另一个嘅专长出嚟。因为通常嗰啲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嗰啲咧，突然间会有一个技能，那个技能咧，唔好以为唯你独尊，可能全世界都有其他爱好者噶，有十个八个咧都够你去角逐噶啦。即系嗱，乱粒啊，譬如饮汽水大赛咁样，饮最多汽水嘅人咁样，即系间唔止过两三年咧，有另一个认证。可能在南非方面有个人喝多你两支呢，咁你又要由头 再。佢有两种嘅，即係如果你话健力士呢、這个一种呢就係现存喺嗰本书里边出现过嘅一啲环节，你可以挑战佢。但根据返佢嗰个准则呢，即係譬如话你一万个人，咁你要一万零一个咁样啦，即係根据返佢个准则。另一种呢就係完全冇出现过嘅一种 新嘢 活动，新嘢。但系嗰种新嘢咧，一定要经过佢哋嘅一个评审咧，去验证系咪可以变成一个纪录， 即系你系一个革命性嘅，或者系有一啲裨益嘅咁样。 你唔可以话啊，我今日连续瞓24个钟头唔醒，即系你咁样讲就好难讲得过啊。但如果你话我一万人一齐瞓，连续瞓24个钟头唔醒，咁睇下佢哋肯唔肯验证呢一样嘢咁咯。 之前咧最近啦，我觉得就系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去做嗰啲瑜伽。嗰啲商人瑜伽定系点样去挑战一啲高难度嘅动作？咁 你嘅朋友嚟噶？ 我系可以系咁讲啦， 即系香港人嚟嘅。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真系请咗一个嗰啲即系验证嘅人员嚟到啦。但系好可惜咧，到最后咧系挑战失败嘅，即系可能佢练习嘅时候佢系 成功 过嘅，即系佢嗰个 in terms of 佢嗰个技巧同埋佢嗰个嘅时间啦，即系一个耐力啦。咁但系到嗰个人嚟到嘅时候，佢会一路拍埋片。即系去，即系想系啦 ，send 翻去总部咁样噶嘛，咁但系就唔成功咁样样咯。咁不过咧，原来咧想即系入到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咧，都唔系话你谂到啲嘢就可以做噶。佢原来都有一啲嘅规条啦，或者有一啲类型、一啲原因咧，佢系可以唔接受嘅。譬如话咧，第一就系创纪录嘅青少年，佢话一般咧系唔会认证由未满16岁或者以下嘅少年咧所创造嘅纪录嘅。 咁如果婴儿爬行比赛咧， 咁就应该冇入到嘅，系啦，但系应该有奶粉奖嘅嗰个，系啦。咁啊，因为咧呢个佢话个过程咧有可能就伤害到儿童，咁所以咧就都系俾16岁以上啦，即系正常嚟讲一般啦。咁第二咧就系佢话禁食啊、绝食呢啲就唔得，系啦，因为都系即系同你 生命有关啦， 系啦，亦都好敏感啦呢个领域，咁啊唔会去认证啦。咁另外头先阿 O 提到嗰个咧，一般都唔会认证嘅，就系话一分钟食几多个汉堡包啊。最快食咗幾多嘢啊？飲酒啊呢啲咧，因為都係出於呢個公眾健康嘅利益為理由咧，都唔會考慮嘅，因為好驚即係啲人去挑戰咧，萬一對身體有啲咩事係啦。 咁啊，大胃王咧？九食熱狗每年一次嘅喎， 佢有冇入到健力士世界？ 咁啊冇啊，佢自己自成一角嘅， 或者佢 claim 大食比賽咁樣咯， 大食比賽咯，係啊。咁另外咧，就譬如話一啲基於原創性嘅一啲比較藝術啲嘅範疇啦，嗰啲咧就好難用一個準則去到平衡嘅，咁就唔能夠接受到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影響到環境嘅記錄嘅，咁譬如就話你話啊，我同時間放10,000个孔明燈上天空咁樣咁先。 斗斩10棵树咁样， 系啦，或者我同时间放咗10,000个气球上天空咁样，咁呢啲咧，佢话影响到个环境嘅咧，都系唔会被认证的。 其实都好难、发现呢个健力士嘅纪录咧，唔系咁容易破啦，亦都唔系咁容易报。 系 我头先咧一路谂嗰啲领域咧， 全 部 都 违规 系嘛， 全部都违规啊！ 就话崔杰同讲嗰啲环境有关嘅，调翻转得唔得咧？譬如话我喺沙滩， 系 1分钟执到几多件垃圾， 系咯。 呢啲可能可以 种树咯，种树， 种树， 一分钟种到几多棵树？ 咦，种树我记得好似之前有人 万人齐种树， 系啦，有申请过噶， 有啊，公益金教啊嘛， 系啊， 类似，仲有黎明添， 但系计唔计？究竟种唔种得成咧？你只系埋咗粒种子嘅啫， 错啦，种唔种得成唔包，即系包生仔， 即系呢个纪录应该系，譬如话起码十年之后先至揭盅，你得唔得？一十年之后，起码都有啲嘢睇啊！ 扯远少少讲，你细个有冇试过参加一啲公益嘅植树啊？ 植树冇啊， 我有 拇指啊，试过 咩啊？ 冇植树拇指啊！ 好啊，俾个 like， 八月好识嘢啊！ 好呀好呀， 即刻岌头啊！ 好呀好呀好呀， 即刻连佢棵树都唔讲啦！ 唔系，我想话 讲咗第二棵树， 好童真啊！嗰时参加童军。有童真咁啊，讲下即系旧时细个有试过植树啦，啊，真系去探下棵树都好，唔知仲喺咪度咧？我记得系西贡嘅棵树， 但系你系咪植完之后冇淋水噶啦，就冇再照顾 啦？ 咁仲关你咩事啫？唔关你事噶， 正正就 系 头先讲个生父同埋养父嗰个例子啫嘛。 你净系播种，播完种之后你唔去教育，咁关你咩事啊？ 棵树系唔会认你噶。 我系咪好似刘德华部电影咁样揸住架电单车 搵翻棵树？ 搵翻棵树。 起码你每一日啊，即系你植完之后咧，每一日都要去淋一淋水，同佢讲下嘢。你即系同植物讲嘢啊嘛，你有冇做啊？ 冇 啊嘛。 咁我同个 佢唔认得你， 我同棵树脱离父子关系啊，咁样签张纸咁样。 但系讲起树好得意嘅，点解咁中意同树窿讲秘密咧？ 我因为王家卫咯， 即系你要同个树窿讲。咁王家卫拍之前佢都系咩嘅？都系因为有呢一个咁样嘅故事或者呢一个咁样嘅行为，佢先至拍出嚟。 讲一讲喎，王家卫嗰个咧，即系树窿咧，我喺柬埔寨咧去旅行嘅时候见过啦。其实嗰个树窿咧，唔系太系树窿嚟嘅，佢系好细嘅一个嘢。最紧要系嗰壁画嗰一样嘢，即系佢嗰啲吴哥窟嗰啲咁嘅佛像啊、雕塑啊等等成成啊。即系跟住咧，大家咧喺嗰个位打卡啦，排队排咗一百人嘅，通常会。 你有冇试过喺树窿讲秘密啊？ 冇啦， 我试过一次，我就以后唔会试啦。因为唔会喺个树窿嗰度帮你保守到秘密嘅，我试过一次，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啦。咁见到有棵树，坚嘅坚嘅，你唔好笑啊，张杰。 我喺度谂， 突然间又咁童真嘅佢，头先我植树，佢话植树冇纸，但系佢自己拿边箱就喺树窿嗰度讲秘密。 俾你估到佢系咪中哥啦？ 好大棵树，咁啊，哇，好大棵树，埋去望一望啊！真係有個樹窿，咁諗住即係未試過啊嘛，咁大個仔當時就試下同個樹窿講個秘密啦。 咁多秘密咧，突然間就諗到 佢，哇！即刻走啊，裏邊好多蟲 啊。 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加速找过起万零河，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 炫 耀失过司法疑罪，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身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和露头要落齐，就放香花椒、八角、金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道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近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要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善好，各自跳舞夜了家里互相守护，爱了亦要各有自决要 follow your own feel你着返好你件浴袍，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甘也甘过，今天 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嗯，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无求自漂亮，别灰暗。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环球地球吧，食 莫文蔚《妇女新知》2021 DSE 考生放榜啦！ 辛苦咗咁耐，终于嚟到呢日啦！ 无论你几紧张， 行唔安，企唔落， 都唔使担心，因为你唔系一个人。 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陪住你放榜， 请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留言， 我哋会喺节目时段内为你读出。喺时间嚟到早上嘅7:50啦、 嗯。啊，好耐冇飞啦，突然间谂翻起咧，以前曾经 咩飞啊，戏飞啊， 飞机即系坐飞机去旅行嗰个咧。咁、 哦、 但系即系谂翻起，其实有阵时去到旅行咧，就中意坐嗰啲佢啲旅游巴。 嗯， 唔知道大家有冇中意咧？即系譬如我去日本嘅，关东去关西，我有坐过嗰啲半夜嘅。嘅直通巴士 喺上面瞓埋覺嗰只， 喺上面瞓埋覺。咁通常佢哋嗰個路線係咁樣玩嘅，就夜晚12點喺新宿個 Times Square 會有幾班車嘅，咁啊開啦咁樣。咁佢就應該朝頭早6點鐘，佢就可以去到京都車站嘅。 京都、啊、 京都車站係啦。咁、嗯、所以咧呢班車咧都有幾多人係中意選擇，因為你 會選擇坐其他，即係譬如鐵路啊，鐵路快好多嘛。 鐵路快好多，鐵路真係快好多，但係 貴啲咯， 貴啲啦。咁、我即係又冇乜錢啦嗰陣時，咁喺日本嗰度咁，諗住去關西啦，去嗰邊咧就選擇咗呢一個嘅路線。咁、但係都有啲經歷幾得意嘅，咁啊諗住初嚟入到去覺得個巴士都舒服嘅，咁但係其實佢有幾隻巴士嘅。有啲豪華巴士啦，有啲就經濟型嘅巴士啦。咁我有喺豪華型嗰啲巴士望過，發覺真係太豪華啦、算啦，咁樣就選擇翻經濟型嗰啲。 仲豪過坐火車咁樣啊！ 豪過坐火車，真係一陣又可以講下。咁但係佢嗰個經濟型嘅巴士又唔係話唔舒服嘅，咁張凳都可以挨去後面，咁、你就會自動自覺，因為全部人一齊挨嘅時候，你唔可以唔挨。 係 啦，咁喺上面嘅時候，就算你唔瞓覺咧，你都要躺住喺度，咁等佢就送你過去啦咁樣。不過佢有幾個站咧。佢係會俾你落車嘅，咁嗰幾個站咧，佢就即係半夜嘅時候咧，佢都個司機大哥咧，佢都會用廣播同大家講啦，跟住我哋就會去到邊個邊個站嘅。 點解咧？都瞓咗覺啦， 瞓咗覺，但係佢可能咧會認為大家都 半夜起身去廁所， 冇錯 個習慣 就係半夜起身去廁所，因為佢要顧及到可能有啲老人家係咁佢真係想去洗手間。雖然嗰個車入邊咧本身有一個洗手間喺度嘅，但係個洗手間咧就都係都好渣下嘅，你唔會想去嘅， 咁樣 冇錯啦。咁咁你就去到啲大站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停一停低架車，就俾大家落佢嘅。咁但係咧嗰陣時以前唔知係我日文差定係點咧？跟住個司機就淨係話到站啦，我淨係聽到話到站可以自己去便利店買嘢，同埋可以去洗手間。咁佢一開門啦，咁我話落車，咁佢一開門咧，佢冇提示我嘅喎。 提示你乜嘢啊？去洗手間。 因為一落車嘅時候咧，嗰度即係東海道嗰條路嗰陣時冬天咧、我一落車嘅時候咧，全部都係我見到平路嘛。我一落車嘅時候，原來嗰度雪嚟嘅。由於咧係真係冇人行過路嘅時候咧，你見到條路係一個腳印都冇，你唔會諗到嗰度係雪啊嘛。咁一隻腳踩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兩隻腳添啊，一踩落去嘅時候咧，嗰啲雪咧已經去到我上唔算行。 咁咪恭喜你咯！好難得你行過一個雪地係冇人行過㗎。 好鬼衰！我見到司機偷偷地喺度笑， 我 見到司機偷偷地喺度笑我，即係。可能笑我傻啦咁樣，咁個便利店喺前面，咁哇啲雪咁樣點去啫？咁嘅彈翻上去，不過條褲啊濕曬咁樣。 咁但係正常應該點去啊？即係佢喺嗰度。 正常佢應該提我唔好去。 哦，但係佢又停架車喺嗰度開門。 正常應該淨係開咗道門就去啦。 係咯，好古怪喎、啊！呢、這個行為。 呢、這個套路非常正確。 咁但係佢個守則佢需要停啊嘛， 嗯， 即係佢唔可以唔停啊，嗱，佢停咗，你哋唔落車一件事。佢唔停咧，个责任喺个司机嗰度，系、 嗯、 啦，个选冇咗选择权俾啲乘客嘛。咁啊，豪华嗰啲，我问翻啦，有啲譬如由关西去翻东京嗰啲豪华嗰啲咧，佢话咧，无论系个洗手间啦，定、还是上边一啲嘅设备咧，其实都系几 OK 嘅，即系你可以喺入边舒服啲啦。同埋佢有啲再豪华啲嘅级别咧，最高 level 嗰啲咧，其实佢一架大型超大型嘅旅游巴咧，佢可能都系得八个位或者至到十个位嘅，咁、你咪你想象得到咯。佢其实嗰张凳咧系真系一张好似坐飞机 飞机椅咁样， 飞机嘅 first class 嗰只位嚟嘅。咁、你左边一张好似按摩好大张嗰啲，右边有一张，咁你就执翻条通道咁行。咁大家坐喺度嘅时候咧，又有屏风啊，跟住又有啲装汽水嘅位啊，又有俾个柜仔你啊。好舒服嘅嗰啲富豪級嘅巴士旅遊， 你講到咁樣啊，即係等於一架私人飛機咁樣，即係嗰個分別咯。你坐一架大飛機嘅經濟艙啊，定還是你自己俾多啲錢租架私人飛機嘅分別啫？咁梗係享受好啲啦。 咁梗係享受好多，同埋嗰一隻咧就已經唔係淨係話我要經東海道由呢一個新宿去京都，一轉嘅，佢真係諗住俾你。是一个 trip， 慢活人生那一只的豪华巴士来的。好啦，咁香港的打工仔呢就比较上少有机会在香港坐这一类型的豪华巴士啦。 即是你去到北角巴士总站会不会解释一下这个豪华一点等我坐呢架车落去湾仔先咁。 嗰时仲有热狗嘅时候都会嘅，我唔坐热狗啦，系啊，冇冷气。 去过有段时间咧系个交接期啊，即系又有热狗又有冷气巴嘛。 有啲新出冷气巴都有两三款噶嘛，之前系即系有啲就旧啲嘅，有啲咧就金装咁样。 系啊系啊， 跟住有新嗰啲咧，你都会哇正啊！呢啲好似阔啲啊。 系啊，其实 都插电。 系啊，而家好多朋友咧，即系上巴士嘅时候，佢哋都会识得睇啲型号啊，就知道呢一架巴士咧。其实是每一排的座位都会有一个的插电器，有些呢就可能楼上没有的，只是下低后面那排才有充电器的，这样即大家都会懂得 去选择的。但是现在呢、好、香港巴士公司推出一个呢升级专线、真的说了里面是豪华巴士来的，它的座位呢是比现行的巴士呢是比较上是阔落的，而且呢它讲到明白了、如果座位坐满了人的话呢不可以企嘅，系、啦，即系 不 设企 位， 冇错啦。咁有两条嘅路线，咁大家就可以即系睇下啱唔啱嚟啦。第一条元朗西，即系由呢一个元朗大马路开始啦，咁啊经呢个大榄隧道，咁啊再经西隧，咁啊终点站咧就系呢个铜锣湾。 一个即系冇站噶咯， 佢中间仲会 停一两。 睇下先啦，佢由总站开始啦，跟住咧就会经呢一个元朗站啦，第一个站，第二个站就大榄隧道。 两个 系啦，跟住我估佢大榄隧道同西隧佢应该系未必停嘅， 唔停嘅， 应该未必停嘅。所以佢嗰个站应该系元朗站一个啦，跟住中环，然后湾仔，再最后咧就系铜锣湾，就系中站。 嗰个咩停啊？嗰个未必停啊。 嗰个未必停，因为佢嗱，佢呢度咧就有显示会经过大榄隧道同埋西隧啦。咁大家自己上网睇翻佢会唔会咧？真系停啦。 个路线好风光明媚啊， 系嘛？ 即系一路行都系风光明媚的。 好啦，嗱，我再睇埋细字嘅时候咧，就见到佢由呢一个朗屏嗰度开出啦。其中有一架咧就叫做 P 九六八号，其实佢啲叫做巴士站咧，嗱而家睇翻啦啲细节嘅时候，佢有十七个嘅巴士站嘅，咁即系佢都停好多站嘅、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喺开头呢一、這个朗屏站总站咧，已经上晒啲坐位嘅时候咧，咁就佢全部可以飞站啦。 嗯， 啊唔系，咁可唔可以落车先？ 可以落车， 咁点飞站啊？ 你会坐一架豪华巴，可以下一个站落你唔 好啦。 咁但系佢有十七个站，咁佢冇得飞晒啲站噶。 系，但系冇人揿钟啊嘛， 即系只要有人落车， 只要有人揿钟， 只要有人揿钟佢就会落啦， 系啦。 咁但系佢每一个站，而家啲九巴会广播噶嘛，譬如下一站系零点一咁样，跟住佢话我唔落，咁冇人揿钟咪。 但系我唔会好相信有人喺中途站等呢架巴士上车啫。 冇错啦， 通常都喺总站先啦，我要俾咁多钱。 咁同埋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咧，我本身系买咗月票嘅，如果买月票嘅话，亦都不能够咧就系、用呢一个豪华巴士嘅服务啦。咁变咗你每一次咧就需要自己再额外付费36.9嘅呢一程车。 哦，即系比起正常普通嗰个巴士收费就 会 贵 嘅，系啦，唔系本身佢系36.9，咁正常你可能譬如20几蚊嘅，咁你咪贵可能10几蚊咁样。一程車咁，而且 豪華啲啊嘛， 豪華啲啊嘛，而且你用月票咧，亦都唔可以就係再坐呢一個豪華巴士，亦都要另外再付費。 但有冇餐蛋面食啊？ 即通常呢啲豪華啲嘅交通工具上面必定有啲餐蛋面啊，多士咁樣 嘅。冇噶，佢入面咧有啲咩服務提供俾大家咧？嗱，除咗嗰個座位會舒服啲之外啦，車上面亦都設有呢個 USB 嘅充電裝置啦，亦都有呢一個嘅免費 WiFi 嘅，而且全車咧係有呢個窗簾。咁啊，不設企位，朝頭早有陣時個日出好曬嘅，鐘哥， 你坐呢架，我直話都講咗， 就係風光明媚，咁你又拉埋個簾， 何苦啊？ 係啦，嗱，咁佢有兩條嘅路線嘅，一條就由元朗西去到呢個銅鑼灣嘅天后啦，另外一條嘅路線咧就係呢個 P960，由呢個兆康站，即係應該天水圍附近啦，咁啊去到呢個灣仔北嘅，咁啊兩條嘅路線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要額外俾或者要同嗰個月票去配合，令到更加多人睇下有冇機會發展呢條路線，發展得更好咧，可以一個我有月票，但我每一程咧，我可能加翻譬如12-13元咁樣，咁我亦都可以用到呢一個嘅豪華巴士嘅服務，咁我覺得佢會踴躍好多啦。因为而家佢嗰个叫做吸引到个乘客群咧，可能会窄咗少少， 都系嗰句咧，贵啊， 贵啊， 体验啊嘛，体验下咯， 好啦好啦好啦， 系咯， 体验下睇下可唔可以长期搭咯， 系啊，你带少少白去体验完翻嚟再同我哋讲啦， 好。 同土耳其加强在反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亦愿意深入开展疫苗合作，协助土耳其早日战胜疫情。他又说双方应该共同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埃尔多安在通话时表示，土耳其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意和中方密切往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欢迎中方企业到土耳其投资合作，亦希望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海地临时总理约瑟夫向美国和联合国要求就总统莫伊兹遇食失望后社会陷入骚乱，派驻部队到当地，以确保首都太子港机场、主要港口等大型基建运作安全。但有关建议遇到反对派、退休军人和平民等多方反对。路透社引述海地有民众说，不希望由其他国家强加管治海地。代表退休士兵的海地军事协会批评约瑟夫要求外国派部队干预当地的管治是耻辱，而有民间团体呼吁以海地主导的方式解决当地危机。太子港主要街道在当地星期二大致回复平静，但仍然有黑帮领袖呼吁民众上街示威。美国白宫日前说，仍然就约瑟夫派兵到当地的请求考虑当中。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6点，跌1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65美元，卖出1,80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6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2，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嘅晓光街啦，左转翻去协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协和街来回方向啊，近住晓光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再讲多次啦，观塘嘅晓光街左转翻去协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晓光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就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钟哥，点啊 ？Roland 梁子希 新节目十八廿二听紧，你已经有得听咯？ 系咩？几时有得听啊？ 逢星期六 全日 晏昼四点到六点， 所有电台频道都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有边个主持啊？ 系咪玩啊？ 真系玩噶！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毁灭之刃嘅尼豆子声优配音员鬼头明利，原来周身都张张利，佢身兼日本动画师、声优同埋偶像歌手于一身，样子同埋声音同样甜美，同鬼灭之刃嘅尼豆子有几分相似，亦都系令到佢近呢两年爆红嘅原因。喺日本方面，佢为7月12号啱啱推出嘅一套 TV 动画《见面五秒内 battle》唱出主题歌曲，日本狼榜推介作品《No Continue》。星期日本狼榜推介歌曲《鬼头明理》No Continu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八点十一分的时间 ,Kitty 同埋钟哥咁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啊。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港股琴日几好喎，恒指呢升448点啦，更加曾经呢超升穿28000点添啊。汇控同埋友邦呢就贡献咗呢120点啊，北水呢啊汇涌喎，继续上返落嚟港股喎，几好嘅一个情况啊。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今日可唔可以持续好势头啦？ 啊，這個降準咧，似乎有啲幫助嚇，即係始終釋放翻個10,000亿嘅流動性喺度啦。雖然就好多都會係衝銷翻咧，即將到期 MLF 啦，但始終就水源鬆啲，咁你都頭先提到咧，就多咗北水流入香港啦，咁就一定對個市場方面咧，就睇到都效果係有個幫助喺度啦。咁我覺得就有即係而家可能有機會咧，就係叫做翻去之前嗰個係即係好長嘅交易波幅裏面咯。咁就唔使話擔心，好似之前咁就話要 26,000啊咁樣係咪啊？早幾日 仲講到穿呢個250天平均線，好鬼驚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叫做大家可以輸下個氣。咁同埋嗰啲新經濟類股份咧，又好似好翻啲喎。即係之前其實大家個市跌嘅話咧，有好大程度上方面咧都係受到呢個新經濟股份方面嗰個係監管嘅新嘅風險啊，咩數據安全啊等等各樣所影響噶嘛。但係琴日咧，你睇翻騰訊嗰啲又好似回湧翻啲，咁同埋都有啲好消息就係話咧，騰訊咪收購嗰個係呢個搜狗，搜狗係啊，咁啊無條件可以收購嘛，即係之前都仲係講緊呢個係數據上邊安全嘅問題咁。嗰個鬥魚同虎牙方面嗰個合併咧都被否決咗嘛，咁起碼都有一啲政策上面嘅正面消息走出嚟咯。 嗯，我哋呢啲年紀大咧，當大家仲喺已經睇緊啲新經濟類板塊嘅時候咧，我翻轉頭啊，望翻啲傳統板塊啊，咁嗰啲銀行股嗱，聽你咁而家匯控咧，喂有鬆綁喎，研究緊八月派中期息喎，研究緊。咁另外咧，琴日咧都話因為呢個派息限制解除咧，令到嗰個股價急升，有冇得望一望咧？匯豐， 嗯，係 Kenny， 匯控點睇啦？ 嗯， 咦，我諗可能信號有少少故障，唔緊要，等我回撥翻俾 Kenny 先。 但係相信呢個唔係答案嚟嘅。 咦，翻嚟啦，翻嚟啦 ，Kenny 頭先可能入咗隧道啊， 係 啊，正係收到收唔到，唔係講彩數。 我以為我問完之後匯豐點樣 ，Kenny 唔答我啊， 佢咪代表咗一啲嘢係嘛？ 我交俾 Kenny 講講佢先啦，嗯。 好啊，其實咧就匯控頭先提到啦，就其實可能大家聽唔到啊，咁最主要睇翻就係其實佢最升得最勁咧，就係由30几蚊升上去曾經50蚊嗰個段嘅。咁因為最主要嗰個咧就係一個估值上面嘅收復，因為之前咧其實個估值上面嚟講嘅話咧，就係去到一個比較最都可以叫低水平啦，因為又冇得派息啦，跟住嗰個又壞帳上面，因為個疫情問題也增加咗啦，撥備嘅因素啦。咁但係就開始慢慢隨住個息口有機會上調咧，個息差有機會係改變，因為你啲銀行業嘅話咧就睇個U curve 噶嘛，當你個 U curve 越斜嘅話咧，就反映咗個利潤率方面咧就要越有提升，咁所以其實會啲人會 revalue 過呢啲銀行股份方面嗰個價值嘅，咁所以匯控都係跟隨翻呢樣嘢。咁第二就係嗰個隨住經濟開始慢慢復甦嘅話咧，咁資產質素方面咧就開始轉好啦。事實上都係，你見到第一季公布業績嘅話咧，其實匯控嘅業績好有大部分程度上就係有一個係大幅減少個撥備同埋回撥嘅因素喺度嘛。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正面嘅。不過咧，嗱升到呢啲去到50蚊接近即係譬如50蚊啲位咧，再升嘅話咧，就要睇翻嗰個係top line嘅增長啦，就唔係淨係睇嗰個重修復估值嗰樣嘢啦。咁而 top line 嘅增長咧，就好視乎翻咧佢嚟緊咧嗰個係喺新興市場啊、財富管理上面務咧，係真係會有所進展。因為其實佢新管理層咪上咗場之後咧，其實都有講過就係話嚟緊發展方向就會集中多啲喺大中華區啊、財富管理啊、新興市場呢啲。咁呢啲係事實上係匯豐嘅強項嚟嘅，即係過往佢太過集中喺嗰啲北美啊批發銀行嘅話咧，其實唔係佢強項嚟噶嘛。咁呢個就要睇遠啲咯。咁但係我覺得匯控嗰、那個股价就会转翻好啲嘅，讲真就，因为你起码有息派先啦，即系我哋买得汇控都系收息噶，你唔会谂住买汇控嚟到去炒个价钱，我升得好劲噶嘛。 系咁啊，散户股民咧或者听众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 嗯。另外有一个板块咧，想同阿 Kenny 倾下，就系个航运股嘅板块啊，最近即系呢几个月咧都非常之受追捧啦。咁啊，见到嗰只1919中远海控咧，之前即系近呢三个月都升咗好多上嚟啦。咁不过咧嗰、那个数字又见到呢啲出入口嘅数字又真系 keep 住都强劲，连续13个月都有增长。咁而家佢又回翻少少落嚟嘅时候，系咪？都大家系一个部署嘅时机，即系都会憧憬嚟紧啊！呢、這个出入口嘅数字继续上升咧，都有利呢啲航运股咧。 航运股系啊，通常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咧， 航運嗰個周期咧係講緊以年計嘅，咁好明顯而家航運業進入一個上升周期嘅，因為第一就係嗰、那個經濟復甦啦，咁呢個大家都知啦。第二就係嗰個供應上邊咧好緊缺啊，因為之前疫症啦，同埋再之前嘅中美外關係咧，其實都會導致好多船東咧都會係唔敢標一啲新船出嚟，甚至乎可能將一啲船係拆咗嚟去賣咗佢嘅。咁但係你起一條船，其實講緊要時間係幾年啊，兩三年以上，唔係講緊幾個月噶嘛。咁所以變咗你供應係會緊缺咗，咁至到你見個運費咧，你見到個係中國集裝箱嗰個係運費嘅指數方面咧，過往一年係升咗一倍以上嘅，最近都係繼續係上升嘅。咁呢個係基本面而導致到咧啲航運股個股價升嘅，所以你見佢就算股價升咗咁多咧，你睇翻個 estimate 嘅 PE 咧都係講緊好低嘅，因為個盈利增長係講倍計嘅，幾倍計啊嘛。 咁啊，所以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做一啲中长线嘅部署啦，特别系 Q3、Q4 啦吓，已经踏入咗咁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 O 暑假优惠大酬宾。小白啊，同埋 Kitty， 仲有钟哥咧，书展开锣啦，头先都有讲啦，咁样咁啊，书展知唔知边个人可以免费入场啊？ 小朋友， 仲有呢 长者， 系啦，哇，你哋都真系好识订哦，系啦，咁啊，三岁以下嘅小童啦，同埋65岁或以上嘅长者咧，都可以免费入场，咁啊，可以 三岁以下， 系啊。 小童嘛， 系啊， 细得仔咧， 即系而家小朋友好早熟噶， 系啊，太叔叔又出現。 其实我觉得五岁以下会好啲嘅， 系咪啊？ 系啊， 唔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买书啊，即系书本嗰啲书咧，咁起码都七八岁啦， 系咪啊？ 即系七八岁以上先 先收钱啊嘛。 中 国 真系唔得噶，因为书字入边有啲绘本啊，绘本嗰啲又系比可能即系三四岁。 咁会唔会迟啲再擘开啊？即系儿童书展， 系 成人 都系一个好大 market 嚟嘅嗰个儿书， 成人儿书系啊， 儿书系 成人书系咪 又可以一个好大嘅 market 嚟？ 仲得唔得？我见有啲叔叔啲报摊， 好似以前咧，漫画同埋即系书都系 mix 埋一齐咯。先分翻开嘛， 系啊，可能都系咁样啊。 成人书展唔得噶啦， 系啊， 叔叔不行了啊。 系啊，好咁啊，即系讲下，仲有另一啲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免费入场嘅。咁啊，香港咪发展局啦，咁啊，联同啲参展商咧有一个齐心接种嘅行动啦。咁啊，送赠咧35000个咧免费入场嘅名额咧，俾已经接种咗疫苗嘅朋友仔啦。咁样，所以呢个就详情问翻咧贸发局啦，或者上翻我哋网站，你就会知道啦。咁啊，可以免费入场啦。你话喂要俾钱俾？几多钱啊？喂，都我自己觉得可以平啲嘅，25蚊张飞，成人嚟讲， 而家 系啊，入场书展，你哋觉得贵唔贵咧？嗱，老老实实啦，呢、這个又 睇下你买唔买书嘅啫， 系咪啊？同埋买几多？ 系啊系啊，当然咁啊，即系。如果你入場，因為每一個書商都有折扣噶啦，一定即係起碼7折以上啦。咁因為尤其是最後嗰兩日啦，咁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就捧住一袋二袋書走噶嘛。 10蚊袋啊嘛， 係啦，10蚊袋啦，咁樣即係我哋即係作為都係寫字嘅，有陣時覺得呢個境況都好悲哀。 唔係都係我每一年都講一次，你唔好諗住買咗嗰本書你就當睇咗嗰本書。書買嚟係要睇嘅，唔好諗住買咗咧就自動可以入咗爐，唔會嘅。 佢呢個通常係買文具嘅， 係咪啊？真系会用啊！ 用嘅几率高啲系。 系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啦。今年书展咧，首度啊增加呢个零食世界嘅专区。我即刻喺度谂啦，喂，零食世界关咩事啊？即系睇书就睇书啦，食咩零食？点不知咧，佢入边有一种零食咧，就系一个叫做知名嘅怀旧嘅椰子啊。 椰子糖 公司咧 嘅雪糕啊， 佢出咗个雪糕啊。喂，其实呢一个。我覺得突然間又鬧佢咧，突然間想讚佢， 即係睇住本書食啖雪糕啊，真係開心， 亮浸浸咁樣啦。就過去呢個書展睇下書都好啊，咁啊要同大家講翻聲啦。咁啊有兩日都有夜書節嘅，咁啊等大家收工嘅時候都可以咧感受下呢個文化嘅氣息啦，咁樣咯。咁啊書展都係俾大家涼下冷氣啊，一家大細啊閱讀下嘅一個好時機嚟嘅。 少少暑啦，大家去室外氣温而家30度啊，相對濕度74%啊！特别留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十四日是一年的第19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0日。1965年七月十四号，由美国开发的一系列以飞越模式进行行星研究的航天器水手四号，成为第一个成功飞越火星的太空船。水手四号亦成功回传第一张火星表面的照片到地球，亦是第一张从地球以外另一个行星上拍到的照片。照片见到火星表面充满陨石坑，震惊科学界。水手四号的任务包括在火星附近执行行星的地表及粒子测量，并提供进行长途星际飞行的工程技术的经验和知识。水手四号在1964年11月28号发射升空，直到1967年12月21号失去联络。7月14号出生的朋友拥有难以言喻的内在魅力，容易赢取别人信任，充满自信，具有指挥技巧和幽默感，亦带有忧郁，说话充满力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能力说服别人一同创造崭新概念？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未接近真相，我哋充满幻想，一旦睇到事实，我哋可唔可以坦诚面对？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之分繼續喺度啊嚇！今年咧就同香港書展啊，同埋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期嘅咧，將會有首次舉辦嘅零食世界添噃。嗱，咁今朝早咧，我哋請嚟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紹一下。早晨 ，Baron。 誒，早晨啊，之分。咁今年咧，我哋除咗香港書展啦，同埋運動消閒博覽之外咧，亦都有呢個首次舉辦嘅零食世界嘅。咁啊，帶嚟咧來自世界各地啊，過千款嘅熱賣嘅零食嘅。咁零食世界咧，系将会喺会展嘅五楼啦，展览厅五 B 举行嘅，将会有六个嘅主题展区，咁啊，分别咧就有呢个环球零食啦、朱古力及糖果工坊、怀旧零食、健康滋味。派對時光同埋 snack bar 嘅，咁啊精選嘅展品咧，咁好似有日本直送嘅炭火海老煎餅啦，亦都有譬如台灣嘅人氣品牌嘅鳳梨酥啦，馬來西亞嘅榴蓮麻薯，芬蘭嘅有機黃油防彈咖啡啊，呢個好特別啊呢個名，咁仲有咧就譬如西班牙嘅伊比利亞黑毛豬火腿啊，同埋荷蘭嘅優質芝士脆脆等等，都會喺現場有得賣嘅。咁而喺本地方面啦，咁譬如我哋會有展商咧係帶嚟一啲冇添加糖嘅純素天然果汁軟糖啦。亦都有独家首创嘅黑松露蝦子花生，同埋全手工制造嘅尿结糖啊，同埋日式蛋糕嘅。咁而喺 snack bar 嗰个展区入边咧，就将会咧系为大家咧带嚟一啲手工制嘅零食嘅。咁而当然啦，现场亦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咁好似有一啲糖果花艺工作坊啊，西班牙手工糖同埋台式芋头酥同埋芋丸嘅制作嘅。 嗱，今年咧就知道一张门票咧就可以行晒书展啦、运动消闲博览啦，同埋零食世界嘅。Byron 咧都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下大会嘅购票安排同埋疏导人流措施咧？ 咁其实咧，我哋都鼓励大家咧喺嚟书展之前咧系可以预先买定飞入场嘅。咁啊，电子门票咧已经喺全线嘅71同埋 Circle K 便利店啦、快达票啦、八达通 App 啦，以及系01空间电子门票嘅销售平台咧系公开发售噶啦。咁而为咗避免现金找续同埋人群聚集啦，咁我哋会场咧系不设实体门票嘅销售嘅，咁改为咧喺主要嘅入口咧系设收费站，咁嚟到参观嘅人士咧就可以以八达通咧系即时拍卡入场嘅。记住啦，咁每位参观人士咧都需要咧用翻自己嘅一张八达通付费入场嘅。咁包括咧小朋友咧都要自备翻佢哋嘅八达通嘅。咁同埋咧会场咧系不设增值服务，咁所以咧增值咗咧先至嚟啦。咁为咗鼓励大家咧分流进场咧，其实我哋都提供咗一系列嘅优惠啦。咁好似有上午进场票啦、晚间进场票啦，同埋免费再进场特别优惠嘅。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浏览翻咧书展 件嘅網站或者個 A P P 咧，就可以參考翻噶啦。 阿 Baron 啊，咁呢排各界咧都推出唔同嘅優惠同埋獎賞咧，去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啦。咁唔知書展有冇啲相關嘅安排咧？ 咁啊有嘅，因為我哋咧其實已經聯同咗咧一眾嘅參展商咧，就喺書展咧展開呢個齊心接種消閒閱讀嘅呢個行動嘅。咁已經有咧唔少嘅展商咧係會為即係已接種疫苗嘅參觀人士咧係提供各種優惠啦。咁好似有買書嘅折扣啊、現金優惠券啊、贈送書籍同埋禮品等等嘅優惠嘅。咁詳情咧可以瀏覽翻書展嘅網站啦，同埋 App 嘅專頁嘅。咁而我哋咧，咪發展局咧亦都盡翻少少嘅心意啦。咁啊，向已接種咗疫苗啊，一劑或者兩劑都可以噶啦嘅市民咧，係送出咧35,000个書展嘅免費入場名額嘅。咁為咗鼓勵大家喺非繁忙時段入場啦，入場人士咧喺中午12:00前咧嚟到書展，咁啊出示翻佢哋嘅2019冠狀病毒病嘅疫苗接種記錄咧，就可以喺會場嘅特別通道咧係免費入場噶啦。咁喺頭兩日，即係7月14日同埋15日咧。名额咧就系每日10,000个嘅免费名额嘅，咁而其后嗰5日，即系7月16日至20日咧嘅名额咧就系每日3,000个嘅，咁系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嘅。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介一下大会啊，将会安排嘅防疫措施系点咧？ 好啊，咁首先咧，大会咧就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啦，同埋参展商咧系必须系出示翻2019冠状病毒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嘅证明，或者咧系完成咗两剂疫苗嘅接种嘅记录咧，先至咧系可以入场工作嘅，咁啊确保咧佢哋都系安全啦。咁而入场人士咧就可以选择透过安心出行嘅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展场入口嘅二维码啦，或者咧系选择填写咧电子或者实体嘅表格咧，咁就可以入场噶啦。其实咁样做咧就系以便有需要啦，可以俾翻个卫生防护中心咧系追踪紧密接触者嘅。 嗱，咁另外咧大会系点样保持会场嘅环境卫生咧，去确保呢一个入场人士嘅安全啦？ 我哋咧喺会场嘅门口咧系会设有呢个红外线嘅体温检测站啦。咁啊，量度入場人士嘅體温，亦都要求咧所有入場人士咧係必須咧係時刻都佩戴口罩嘅。咁場地裏邊咧，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咧提供酒精搓手液咧係俾大家使用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定時咧係用消毒劑咧徹底清潔啦，同埋消毒會場，咁以及咧係加強會場裏邊嘅先鋒轉換嘅效率嘅。咁除咗指定嘅餐飲區之外咧，其實成個展場裏邊咧就不可以飲食或者係提供呢個試食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緊貼翻我哋會場嘅一啲最新狀態啦，同埋了解翻咧會場入邊啊入場啊同埋防疫安排咧，都可以瀏覽翻咧書展嘅網站同埋我哋嘅 App 嘅，或者咧關注翻我哋嘅 Facebook 啊香港貿發局展覽頻道咧就可以噶啦。 嗱，聽日咧 Byron 就會繼續同大家介紹今年教育及職業博覽嘅亮點噶噃，嚟提大家，只要咧憑住一張嘅門票就可以喺香港書展、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三展之間穿梭噶啦。今日唔該曬你 ，Byr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非主要发生在豪登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骚乱未平息，有购物中心更发生人踩人惨剧，连日骚乱增至最少72人死亡，1,200多人被捕。官員警告，若果搶掠持續，部分地區的基本食物供應可能用盡，但認為目前無需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國家安全部長說，國安局和國家警察局之間正是共享資訊，目前已經產生效果，避免兩省遭受因為騷亂導致的更大破壞。警方就話已經召回所有休假警員，加強各地警力，並監控所有社交網絡，追蹤煽動暴力的貼文和資料來源。國防軍目前派出2,500名軍人協助警方制止搶掠，平定騷亂。豪登省省長馬庫拉說，疫情令失業和糧食不足問題惡化，有人趁政治局势不稳定乘机犯事，呼吁民众停止抢掠行为，以免经济和社会受进一步打击。美国疾控中心一个咨询委员会将在下星期四开会，疫苗安全 与吉巴氏综合症将会是讨论重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早前在公告中指出，收到大约100份有关接种强生新冠疫苗之后出现吉巴氏综合症的报告。联邦监管部门修订强生疫苗使用指引，加入警告可能出现这种综合症风险的内容。疾控中心发言人说，咨询委员会会议的目的是听取有关疫苗安全的最新资讯，包括吉巴氏综合症和新冠疫苗的最新临床考虑因素。发言人又说，相关的吉巴氏综合症病例主要出现在50岁以上的男性，症状发生在疫苗接种大约2星期之后，但目前的资料不足以断定是疫苗引发这个综合症。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为应对更具攻击性的变种新冠病毒，德国85%的12至59岁群组人士和90%60岁以上群组人士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但距离实现这个疫苗接种率还有很远的路程。默克尔到当地一间疾控研究所期间，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以协助当局控制确诊个案增长趋势。又说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有多少人接种疫苗，形容越多人接种疫苗，民众就会越自由。默克尔说不会强制要求民众打针，因为国民很愿意接种疫苗。德国单日新增超过640宗确诊个案，再多26名患者死亡。截至当地星期一，超过58%人口已经完成至少一剂疫苗接种，43%人已经完成2剂疫苗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习近平说，中方支持土耳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同土耳其加强在反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亦愿意深入开展疫苗合作，协助土耳其早日战胜疫情。他说，双方应该共同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推动构建人类健康生活，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新华社报道，埃尔多安在通话时表示，土耳其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意与中方密切往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欢迎中方企业到土耳其投资合作，亦希望与中方加强疫苗合作。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4点，跌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7美元，卖出1,806.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7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2，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嘅晓光街左转落去协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主要影响到协和街，落翻去观塘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秀茂坪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嘅晓光街左转去协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协和街落翻去观塘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秀茂坪道对出。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 花园。咁新清水湾到落平石咧，亦都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彩云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彩云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咁喺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咁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系音乐说嘅艾力啊！十八廿二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嘅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敢借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撑港队仲要撑埋佢哋嘅幕后团队。 本地有好多杰出嘅运动员，赢过好多奖项。 佢哋背后原来有一班精英默默耕耘，响唔同嘅岗位为体坛出力。 幕后精英撑体坛， 撑起体坛嘅仲有一班残疾朋友。 突破界限，以运动燃亮生命。香港运动复康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唐书瑶，带大家认识佢嘅母校黄隐书院嘅野外定向会。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喺焦点创造，我哋请嚟赢得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0初中研究组冠军、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嘅罗铭心。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阿朱慧思啊，早晨啊，朱。 Hi, 早晨。 系啊，冇见一排，原来你消瘦咗，系啦，系啊，咁啊，因为知道你都最近有饮多咗水啦，亦都有做运动啦， 但我都有啲日系会食得太唔健康， 系唔系？我记得上次同你倾偈，你话多咗喺屋企煮嘢食噶喎， 系啊，但系有呢排会多啲出边食咯， 多翻， 跟住就。 食咗汉堡包、薯条咯，上个礼拜。 哎呀，我都觉得即系最近大家出翻去食嘢嘅时候咧，系真系容易肥咗。你就会觉得系喺屋企整嘢食咧，系健康啲，即系可能少啲油啊，或者少啲盐啊。 同埋个 portion 系会少啲咯，个份量真系唔会太多咯。 系啊，因为你出到街食又觉得好似即系唔好嘥， 系啊， 同埋好似好开心咁样。 同埋我好中意食小食噶， 嗯。 即系我会食完饭咧，会想有啲嘢咬住咯。 吓，但系你就冇戒嘅呢啲小习惯。 冇戒、嗯，我觉得唔使戒噶，即系睇下自己要识得控制 翻。balance 翻啦， 系啊。 但系除咗话夏天啦，大家要即系饮多啲水，做多啲运动之外咧，都有好多活动可以做下嘅。最近咧，我见到你有一个好似影相嘅。有 project 咁样去咗咧、 啊， 交咗啲相去，几靓、 啊。 你系几时开始自己影相噶？ 其实我一路都好中意影相，但系近排就真系成日用电话去影咯。 嗯、 但系所以做呢个 project 系可以有个机会可以用一个菲林嘅相机去影。 嗯， 系啊。 喂，但系平时譬如你以前去旅行啊嗰啲，系咪都系好中意影相嘅人咧、嗯？即系去到边影到边咁 啊？系啊，如果你睇翻我 IG， 我会 post 我去咗非洲嗰段时间嗰啲相啊，同埋埃及啊。系啊，所以。是啊，我好中意，所以我好希望嚟紧可以快啲去旅行。我好想去加州，我想影嗰个荷里活嗰个牌咧，即、 哦、 系可以企上面噶嘛。 系系系， 我好想影啊！ 其中一个必影嘅地方。 Yes，yes，yes、 嗯嗯嗯。但系嗰个系，如果你企咗上去，就变咗系人哋帮你影。 系啊，系啊。唔系我想好近距离影呢个sign 咯， 嗯，系非常之 signature 嘅呢一个，我都觉得好正，好 feel 好、 啊， 希望你呢、這个愿望成真啦 ，yes please， 系啦系啊，嚟紧呢几个月可以尽快达成啦 ，yes please， 系啊，不过咧，你除咗喺度一路都谂住要去影靓相去旅行之外咧，都有继续好努力咁样出歌嘅，系啦，咁最近咧亦都排咗。有首新歌啦，叫做《想改写的事》。咁之前同你倾偈就知道，哦，原来你 系 一个比较冲动嘅人嚟嘅。 系啊， 所以我就话，呢首歌可能系你写照嚟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冲动嘅人谂翻转头就会，如果我唔敢冲动就好啦，就好多嘢想改写。如果我乜嘢就好啦， 系啊， 如果要你谂翻最遗憾或者最冲动的一件事，而家可以即系当粉笔字咁抹咗佢，你觉得系咩咧？ 你讲系一段。关系里面， 或者一个 decision 可能是做嘢嘅一个错误，你觉得，或者是关系里面，即系同咗一个好错嘅人喺埋一齐，你想粉笔字咁抹咗佢，或者其他嘢都得，即系你觉得哇，那个好错嘅决定是因为我太冲啦。 如果想重新嚟过， 系啦，我唔会咁做嘅。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喺小学咧，我哋有班我哋个 class 里面咧有啲系唔识讲中文嘅，咁但系我哋学校咧就系有中文堂嘅，咁但系我哋就有得选择唔上咯，我哋可以落去图书馆嗰度做自己嘢，咁我就即系选择去做自己嘢啦，落去玩啦。咁但係其实我哋有个 choice 係可以留低听埋㗎。 係。 咁我就冇选择咗呢样嘢，做呢样嘢。 我反而好得意喎，你竟然諗返起係呢一样嘢。 係呀、啊、我会觉得唉，如果我可以重新再嚟过，我諗我真係会 keep 住落喺个班房里面听埋个老师教中文囉。 嗯， 係呀、啊。 咁就可以 pick up 多一个语言。 咁就会 pick up 多一个语言，同埋会而家唔使咁辛苦咁学囉。係呀、啊。呢样嘢我就真係。好想改善、 非常好。我冇谂过，即系可能好多人你一问佢就，我谂起个衰人，我唔想，即系、 no. 原来反而系即系错过一啲学习 嘅 机 会。 哦，系啊，系啊。 同埋细个嘅时候就好想改善，即系冇跟我爹哋学弹吉他咯。 嗯， 呀， 冇做到呢样， 冇做到呢样嘢，因为嗰阵时我哋个关系好差啦，所以我唔会想。同佢咁样相处咯，即系佢系成日都弹吉他噶，佢系一个吉他手。 嗯， 咁因为我哋关系唔好咧，令到我唔想同佢跟佢学咯。咁、即系咁而家我好辛苦咁样学啲 bar chord， 但 細個 pick up 一個樂器是最容易的，所以我呢樣嘢都好想改善。 語言又是樂音樂又是其實真係細個學係快好多。 Yeah. 我想話咧，我都細個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學一啲外國嘅語言啦。咁嗰陣時都學得 OK 嘅。到出咗嚟做嘢咧，又即係心思思有時間咧，又想試下另外一個語言。跟住咧，我上咗兩堂之後，係完全聽唔明佢講乜嘢。 係啊，你 即係我發現係我唔知係人大咗啊，個人攰咗啊，定係乜嘢咧？以前學嘢咧，真係好似好快就明，或者好快就 pick up 到，係佢入腦啊，記得。但係而家咧，再學嘅時候咧，由零開，尤其是係由零開始學一樣嘢咧，你會覺得好辛苦，點解記極都記唔到嘅 咧？因為我覺得我哋係會成日都喺我哋嘅電話咧，係好容易 distract 啊，我哋係好。容易分心，所以就会难啲去 focus 咯。所以要做一个习惯，就系要放低电话同埋睇书，睇多啲书。我觉得呢样嘢系会帮到嘅。 吓，系啊。咁你而家弥唔弥补到啊？即系你好后悔嗰阵时冇学到，即系学好啲中文。咁而家系真系好困扰你嘅生活，定系点样咧？ 即系我觉得会可能啲人唔会。邀请我去一啲要讲好多中文嘅节目 不是，但我觉得同你做访问完全冇问题。最少我哋倾咗咁耐偈，你都冇问即系咩意思啊？咁样都冇啊。 我有个会上都问过，有啲字唔系好明白。But 即系譬如如果你紧有机会拍戏，我觉得呢样嘢系。OK 的，即是譬如因为你睇緊 script 㗎嘛，你睇緊啲稿㗎嘛，咁我觉得 OK 嘅，但係当你要自己去发挥用中文去，即係譬如冇稿嘅话，咁嗰一刻会唔会难呢？即係我都有咁样諗囉。 哦，我都明白，我都明白，即係等于我哋讲英文一样咋嘛，即係可能你学得少少咁样，即係有稿你咪讲得好啲囉。因为始终你唔係。 你跟住㗎嘛，有街㗎嘛。 係啦，即係突然之间有个外国人同你喺度chit chat 啊，讲一啲佢自己嘅一啲slang 啊、术语啊，咁可能你真系 唔会识得点 啊，系啊， 所以呢样嘢我会觉得系可能会。是一个 challenge 咯。系啊，你咁讲，你都令到我谂翻起，系如果想改写，我都希望细个系勤力啲，学多啲嘢。 系啊， 尤其是语言啊， 或者乐器啊，或者 某一样嘢，你系学到最精咯。 系啊，系啊， 好多你谂翻转头，半途而废咗，真系嘥咗好多时间。同埋而家你 pick up 翻又唔系，即系我当譬如跳舞咁样样啦。如果你以前一路学多几年，可能真系变成你一个。一技旁身的職業， 即刻好自然咁。 係啊，即係你亦都唔使諗死啦。如果冇咗份工嘅時候點樣咧？起碼都有一技之長。係 啊， 但係而家就所有嘢都好似半桶水、半桶水咁樣。 係啊， 係啊，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大家聽完呢首歌，自己諗下有啲乜嘢係好後悔嘅，睇而家可唔可以 pick up 翻咯？咁但係呢一首歌有冇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唔好後悔咁多嘢，或者其實係想大家從此。之后再 make 一啲 decision 嘅时候咧，认真啲，唔好太过冲动或者太过系咯，即系太过鲁莽。 系啦，或者可能如果我哋即系未必可以改写之前发生过嘅事啦，但系其实你依家可以重新再写个比之前更好咯。你唔即系我哋要咁样去睇咯，比较 positive 啲去睇咯。 好啦，咁我哋下次就再揾阿 Jill 慧思上嚟倾偈啦。 Okay. 今个早上咧就听下你呢一首新歌《想改写的事》。 Thank you。 转个语气回温，你我那需付分手的代价。那晚我信你对我坦白，无用苦苦逼迫，能补救你跟我，你行吗？让我能少一点失控，让我懂得。或最初的温馨永未尘封。我知早知好好恋爱无谓。 在意的，那亲昵叫唤像曾经。让我能少一点操控，让我多一点相信，和最初的关系永未尘封。 之前我哋曾经提过，香港嘅街道同好多地方城市嘅名称系好有关系噶。尖沙咀有街道极富有东南亚色彩，缅甸台、缅登径等等。不过你可能冇留意到，其实呢一个缅甸台嘅街名同缅甸竟然间系冇关系噶。点解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台是一条位于尖沙咀的街道，虽然它叫做缅甸，但是这个缅甸并不是东南亚那个国家缅甸，而是德国中部一个城市明登。事源就在19至20世纪初，当时有大批来自德国明登的居民聚集在这条街那里，因此呢就用他们当时的英文名称再译做中文，就叫做缅甸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属于不同的阵营，所以居住在那个地方的明登人就搬走了。后来他们新开了一条街道，旧的街就叫做明登径，新那条又叫做缅甸台。所以原来这条街和欧洲是很有关系，和东南亚反而没有关系。不过睇翻呢条街近呢几年多咗嘅，唔系东南亚，亦都唔系欧洲菜式，反而系日本料理。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8:56，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问一下 O 咧，有冇试过透过呢一个嘅社交网站啦，网上嘅一啲媒体啦，去到揾翻啲失散咗嘅人咧？ 冇啊， 冇啊， 反而有啲 小 学 同 学 嗰啲人都冇 揾翻我， 我即系都有被揾翻， 有被揾翻咯，系啊，因为。我自己社交平台咧用全名噶嘛， 系 虽然我冇用噶啦，其实都 好少系嘛， 好少，因为 唔系某一个咯，你有用 有用翻自己专业咯，系啊，或者用 I G 多啲啦，依家因为 I G 容易啲 po 相啊嘛，即系自己都想即系少啲远离是非团啊，即系你咁多，咁我又唔识讲嘢，系咪先？费事啦，人哋讲一句又会躁动到我的情绪，系咪啊？咁我就即系自己简单啲，同埋我依家全部都系商业演出嚟噶啦嘛，每一样嘢都即系关钱事，我先会 po 唔关钱事。 好少私人嘢啊， 系啊，我麻麻地将自己嘅私人生活去公开啦，系咪先？咁唔止我啦，其他人都好惯常系咁。我估即系经历咗过去嗰两年，咁但系即系你话喂，有冇啲朋友可以揾翻嚟？咁啊，绝对可以揾到我用全名噶嘛，因为嗰阵时咧面书有得改唔用全名嘅时候。我冇唔识跟住人哋改啊！我见好多即系 personal 嘅私人嘅艺人朋友啦，其实咧都转咗另一个名字，即系可能求其用咗啲法文咁样。 佢哋直头可能有两个 account 添，即系一个私人真系维内嘅朋友，咁有一个就做嘢用啦。 我嗰阵时又 miss 咗呢个时机咯。你识唔识人搞呢啲啊？我想唔用自己全名， 可以噶，你 log in 翻设定啫嘛，系嘛？唔得嘅咩？ 唔得啊，就系、 是。咁我唔识喎。 系咩？咁唔紧要啦。啲 I T 专才问下星期礼拜五嘅时候，有冇人揾翻你啊？ 我想话有啊，我曾经试过以前啦，我谂10年前到啦，咁用面书咧就揾翻啲小学同学，咁啊小学同学嗰两个咧就系好 friend 嘅，即系读小学嘅时候 拖晒手仔， 系啊，即系金兰姊妹咁样嘅，咁跟住后屘揾得翻之后咧，就真系约翻出嚟食过一个饭嘅，咁后来有一个咧就冇再联络啦，咁另外一个咧到而家都仲有即系互粉咁样啦，即系间唔少会倾下偈啊咁样啦。 点啊？生晒仔未啊？ 生晒仔啦，跟住最好笑咧系。我亦都透过面书咧揾翻个亲戚喎， 系咩？真系噶？ 系啦，就系揾翻我堂哥。 真系噶？ 系啊， 你堂哥，你堂哥添？堂哥系咪 唔系堂哥，系真系堂哥， 南韩人嚟啊？ 咪又系有少少咯， 血统啊， 少少血统咯。 咁你用咩语言同佢倾偈噶？ 咩啊？佢都喺香港噶。 系咩？我以为系要打韩文。 你都识噶？系啊，咁我觉得几搞笑咯，即系透过呢一个即系科技嘅发达。 哦，你堂哥，我琴日见到你堂哥啊！ 我琴日咪就系 同阿安哥同我会做访问。哎呀！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咁观塘嘅晓光街咧，左转去协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晓光街近住协和街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后少少普通道出回去西贡市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近着万年街一段，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着柏灵顿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 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是梁明忠。国剧值得欣赏的地方有好多，例如他哋资料搜集做到足，对制作认真，大致场地小如道具唔会马虎嘅，对演员的要求好高，他哋基本功超级扎实，尝试不同的角度睇不同类型的制作。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啲。 投资 O to O， 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投资者消化美国通胀升温啊，并且观察咧企业最新嘅业绩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咧喺纪录嘅高位回落，道指要跌啊，跌107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点啊。睇睇咧美国六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年急升咗5.4%，就系2008年八月以来最高嘅，并且咧高于市场预期嘅4.9%就吓。所以睇到咧股市方面咧都潜在一啲阴霾，拖累咧港股今日 ADR 咧都要跌少少啊吓。咁究竟实情系咪咁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礼拜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早晨啊 ，Samuel。 Morning。 嗱，下个礼拜咧就 DSE 嘅放榜啦，咁啊，梗系要早一个星期咧帮佢哋稳定啲资料啦。 系啊， 我知道咧，其实有啲咧，虽然系应届有考 DSE 嘅同学，但系同时咧都已经一早咧系为咗去海外升学咧，考咗其他嘅资格噶。 都系可能佢哋有阵时英国我哋报大学有个联招系统叫 UCAS 嘅，咁 basically 其实佢哋都唔会去到放榜嗰日先报噶啦，有一大班学生喺由于报牛津剑桥啊，上年9月15日啦。如果報其他大學就是今年1月15日前，其實已經遞曬表申請五間噶啦。 咁但係如果而家呢個階段想突然之間轉態，唔喺香港啦，即係想去第二度升學，咁其實趕唔趕得切咧？ 其實都趕得切啦。咁你睇下你個程度係有幾嘅咩程度啦？即係譬如你成績比你預期好，咁都好多呢啲學生噶嘛。咁你可以仍然係報翻個聯招系統嘅，你可以 through UCAS 繼續報大學嘅。咁又係可以報五間啦，咁時間都係好緊迫啦。你要報你要學填寫你嘅個人陳述啦，即係一篇文介紹你自己咁樣。你要攞學校攞啲 reference 啦，然後就可以報五間大學。咁但係有啲學科咩 PT 啊，即係嗰啲物理治療啊。occupational therapy 咁都可能已经截止啦，要留意翻咯。 即系可能可以拣选嘅科目类别咧，就唔系好似一开始咁多啦。 系啦，但唔代表唔好嘅。即系譬如我自己咁，我当年就在英国读啦，咁去到八月几放 A level 咧，我成绩比我预期好咧，我都报咗嗰个位叫 clearing， 即系去到尾声咧，佢哋好似当其实好似一个街市咁嘅，真系一个 virtual 街市。佢哋有啲咩货清货咁就攞出嚟，你又攞翻你嘅成绩去买佢嘅货咁啦。咁去到八月嘅时候，我嗰阵时入到法律系添嘅 UCL 嘅。法律系都可能有嘅， 咁就可以喺嗰个类似阿 Samuel 比喻为街市嘅地方咧，可能就抢到个学位翻嚟啦。 系啦，咁嗱，万一你真系成绩系唔系好理想嘅，系比你预期中差嘅，咁其实亦都唔一定系冇选择嘅，同埋真系条条大路通罗马，佢可能你兜个圈 翻嚟入嘅大學，最後仲叻過你身邊啲同學仔，即係又可以揀咩咧？可能係英國嘅大學預備班課程 foundation 啦。咁呢啲就係一啲一年嘅課程，通常就大學搞嘅。咁啊，譬如咩 Nottingham 啊、Warwick 啊，都好多 Durham 啊，都好多名牌大學會有呢啲科目嘅。 係，咁個開學時間都係一樣係咪啊？ 開學時候都係一樣，但係有啲學有啲 foundation 就喺大學裏面讀。Durham 嗰個係，有啲咧就喺大學出面嘅，自己獨立教嘅，但幾方便，因為你揀選咗學科，譬如咩social science 啊，可能係business and economics 啊，或者 arts 啊，咁佢就會向住嗰個方向走，咁就入翻不同嘅頂級大學啦。 係咪嗰個銜接率咧嘅機會都好高嘅？即係唔會話真係讀完個 foundation 之後，真係完全乜嘢都揀唔到嘅咧？ 啊，你真係問得非常之好，即係有唔好處就係你唔好諗住翻香港，因為 foundation 係。淨係佢唔係一個國際認可考試，佢係一個淨係同某大學銜接嗰個合作關係，所以就有呢個收生準則嘅啫。即係譬如你 Nottingham 考，你考80分你就入到 Nottingham， 但係問題你唔好以為可能79分你報第二間大學係唔得嘅，佢要有合作院校，但係個 progression rate 咧又幾唔錯嘅，因為譬如 Durham 咁，我有學生佢A levels 失手。咁但係去 Durham 讀今年 foundation， 之後入咗 Durham 嘅法律系，咁即係仲有好多好嘅 case， 但係要小心選擇。 係咪咧？如果揀咗嗰個 foundation 係銜接翻某一間大學嘅話咧，佢就未去到話咁專門係 foundation for 某一個嘅課程咧，即係其實佢都可以揀翻，譬如頭先你講嗰間大學入邊嘅所有科目咁樣噶。 有限度咁揀咯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咁你咪當然揀翻雙科類似，可能你揀到文科政治、經濟都即都唔可以偏太遠，你讀唔到 art 咁咯。同埋揀大學嗰度真係要睇清楚，因為佢呢啲 foundation 有佢哋合作集團院校添嘅，即 Durham、Lancaster、Surrey、Sussex、Sheffield 可能已經係一班，跟住另外有另一班咁咯。 咁 Samuel 到底讀完呢一個所謂嘅 foundation 之後咧，係直接升去大學嘅 year two 啊，定還是其實都係由 year one 開始讀起嘅咧？ 係啦，其實有兩種嘅，即係呢啲 foundation 咧就淨係升 year one 嘅啫，即係你就真係會叫做所謂嘥咗一年。但你亦都有一種方法可以讀一個叫做 international year one。係，咁以往我哋嘅年代叫做 diploma， 咁佢就可以直升第二年班嘅。但係唔係好多大學有，同埋佢通常佢俾你讀嘅科目就得翻三幾樣揀啦。 有少少似香港嗰啲副學士啊，或者係高級文憑課程係嘛？即係有啲都可以話直接升翻去某一個科目嘅 year two 咁樣噶嘛。 冇錯啊，係啊，都而家越嚟越方便嘅，多選擇嘅。 係咪咧？講緊所有呢啲 foundation 咧，都係要去到嗰一邊讀嘅咧？即係有冇啲係咧？香港咧會有啲譬如 top up 咁樣咧，就喺香港讀咗先，然後真係嗰邊咧真係收咗你啦，到時有一個確認信咧，先至拎住嗰封信飛過去英國讀書咁樣噶。 有嘅，但係你睇疫情前、疫情前啦，疫情前嘅話咧有，但係嗰啲科目可能就係、是、或者嗰大學可能就唔係你。唔係你第一時間諗起，我知新德倫有喺香港搞啲遙距課程，你可以喺香港，甚至成個大學都喺香港完成，跟住飛嗰邊讀碩士啊，或者讀 final year， 咁但係可能就排名一百後嘅大學，咁但係今日因為疫情啊嘛，咁所以其實唔想 online 嘅都變咗 online 啦，咁所以其實你報嗰啲 foundation courses 有時。佢都有 online 嘅 provision 俾你咯。 我諗大家另外一個擔心嘅問題咧，就係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即係遲早又唔知道啲飛機點啊，又唔知道通關點啊咁啦。咁如果而家真係選擇咗去海外升學咧，其實未來三個月咧，佢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咧？同埋會唔會都係受到疫情有啲掣肘咧？ 掣肘啊，當然有啦。翻嚟香港係麻煩啲嘅，去就係越嚟越方便。即係之前咧就隔離十日啦，要。咁十日都其實你係同香港廿一日都唔係好過分嘅，咁但係佢仲要有個 early release 嘅，即係你如果五日後check 過你係negative， 咁你就可以離開嘅。但係翻嚟香港就麻煩，因為香港人即係禁英國機禁得多嘅，咁所以突然間好似而家呢個情況咁，你可能就翻唔到嚟啦，或者要轉機啊，好崎嶇嘅嗰條路。我大部分學生即今年出發嘅都過千人嘅啦，咁佢哋。大家都學識咗點同呢個病毒共存。我諗你要做嘅嘢就係、是、當然你自己做好曬你自己嘅防疫意識啊等等。出發前緊張要做嘅就係簽證啊嗰啲啦。咁大部分學生都做 student visa 嘅，咁但係有少部分啊呢排話還掂香屋企都係移民咗去啦。咁啊攞第二隻簽證，嗰啲簽證有機會拖慢嘅，咁所以。 你真係要淨係做翻你嘅 student visa 出發，可能係咁咯。咁有啲咩留意？我就覺得係翻嚟嗰程交通有時有啲麻煩嘅，其他嘢都係幾如常進行嘅。 嗯，我諗而家如果選擇去嗰邊升學，飛過去嘅應該短期內都唔會翻香港住啩。 是啊，起碼三四個月咯，快得耐嘅話都半年翻嚟一次分鐘。 嗱，我記得咧，之前咧 ，Samuel 同我哋講過話咧，即係可以過去嗰邊嗰啲學校咧視察下環境啊咁樣啦。咁近來咧，即係未來兩個月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開放日啊，或者係俾啲家長陪埋小朋友一齊過去註冊呢啲環節咧？ 都係難啊！呢、這個反而呢、這個就係大家即係嚟緊呢個升學走勢要 miss 收幾樣嘢，冇曬開放日係嘛，又冇曬機會俾家長飛過去，連送佢哋入學，其實條路都崎嶇好多。 嗯嗯， 啊，你冇理由走離開份工作三十幾四十日。 實際嘅問題。 不過咁，即係經驗分享就係、是、其實海外升學呢個過程都係去學習嘅過程嚟嘅。 嗯， 即係俾佢自己去摸索，係絕對唔需要擔心嘅。英國係嚇、啊，你又似大學城裡面又安全，又即係佢自己去摸索，去嚇知去邊度買床單，去邊度 red floor， 去邊度搞上裝 activities。其實呢個都係過程嚟，有個 plan 喺尾度，係對你自己安心嘅，對佢其實冇乜意義嘅。 嗯，亦都係俾佢哋快啲學習獨立嘅一個機會啦。 Exactly， 係啊。嗯， 好啦，今朝早同阿 Samuel 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Samuel。 Thank you， 拜拜。 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夜深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他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内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对我爱你，其余什么都不爱我，懒理这世界，悠然自得飘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哦、这一秒宇宙停顿，冷火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笑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啊、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 种兴奋。 9:21，听过由 MC 张天赋反对无效。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今日要讲嘅就系70年代中期发展起嘅一种摇滚音乐 ，punk rock。其实 punk rock 系针对住摇滚乐嘅反抗性减弱嘅一个情况，佢继承咗摇滚乐开始时候嘅反叛精神，无视咗一切传统，但系就用咗一个更加颓废嘅方式呈现出嚟。所以当 punk rock 喺舞台上面做演出嘅时候，好多时歌者都会边尖叫边演唱，音响系极大声，音色亦都相当之激烈同埋浓厚。80年代初 ，punk rock 就扩展到全个美国。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Candy 喺度。早晨 ，Candy。 早晨啊，林慧。 做乜笑得咁开心啫？谂起个女咧。 系啊，系啊，因为咧佢之前嗰两年都身体唔系几好，咁佢而家个身体咧一路恢复翻咧，咁我好开心咯。 梗系啦，最紧要健健康康嗬。 系啊，系啊。 咁今朝早打电话嚟都系为咗个女，系咪啊？ 是啊，他17号生日，7月17号生日， 是即过几日啦。 是啊，所以专门打电话上来点歌给他听。是啊 ,Mira! 现在的小路女是最喜欢 Mira。 你有没有陪他一起去看那些节目、或者听那些歌的、 在电视会陪他一起看，但是听歌都会的，都会。他成日会说我听我喜欢哪只歌啊，我喜欢听哪些啊，这样咯。是啦，大家都会分享一下。 其实都挺好啊，我觉得。即是可以变了多一个话题咯。那你又可以认识一下他喜欢的东西，又可以了解他多一点。 是啊、他都很开心，他很成日都会跟着我来讲这样讲那样。 证明你们的相处是很好咯，无所不谈。 是，都是的。 那有没有特别说话想跟女女讲啊？ 叫佢今年佢读翻书，咁咧希望佢俾心机啦，最紧要开开心心生活，咩都冇担心咁多，系啦， 向前看同埋总要有希望咁就 OK 噶啦，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Candy， 多谢晒你哋， 好啦，拜拜， 拜拜。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稀奇，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出了一千里拥我，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 钟三十一。 早晨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刘畅啦。 阿畅早晨，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喂，讲讲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啊？唔该。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继续有医生与你啦。咁啊，今个星期医生与你咧，焦点嘅疾病讨论啊，就系呢个大肠癌。咁啊，听落好沉重啊，但系就听多样嘢旁下身啦，大家 系啊，多谢你。 咁啊，系系。咁今晚咧呢个医生与你咧，主要系集中讨论啊大肠癌各种嘅治疗方法嘅。咁啊，请嚟外科医生啦，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呢个腹腔镜同埋传统切除手术之间有啲咩优劣。咁另外咧又会介绍下近年咧好新兴嗰啲机械人切除手术咁样。跟住另外咧，仲会请嚟一位咧肿瘤科医生啊，同大家解释一下咧电疗同化疗咧对呢个大肠癌治疗有咩功效，同埋有乜嘢副作用咁话嘅。 嗯，真系要认识一下，因为咧大肠癌咧都有年轻化嘅趋势，你千祈唔好以为话哇有一定嘅年纪咧先开始要谂或者要了解多啲啦。咁所以啲后生仔都睇睇佢啦。嗯， 冇错啦。咁啊，后生仔咧今晚仲有另一个节目好睇嘅，就系。日常8:30啊，今晚咧就带大家去到西环嗰度打下卡，咁啊系啦，咁啊西环有好多，即系西环呢个社区嘅历史悠久啦，有好多历史建筑嘅，咁啊今晚咧带大家去睇下呢个第二街公众浴室、旧赞玉医院同埋呢个西药方便所，嗱听起嚟都唔知系咩嚟嘅，咁啊原来咧就同100年前咧鼠疫咧有关嘅，咁啊而家全部都系保育嘅文物嚟啦，咁啊除咗打卡之外啊，节目仲请嚟咧两位咧。这个古迹的保育的专家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保育旧社区的看法同他们的建议这话的。 嗯，那听下嘢啦，或者听完之后呢准备礼拜六日去看下行下打下卡啦。 那边都有很多 cafe 嘅。是啊是啊，有几间向海的 cafe。 好正。 那些网红永远都是那里，那个路边有时候直情一埋跳。车路嗰度打卡添啊，罔顾安全啊！啲人真系啊， 系啊，冇学啊，冇学， 系啊，真系啊。 咁啊，好快同大家介绍埋今晚11:00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嘅题目叫佛系躺平小确幸。 哦， 听落真系全部都系近期啲，特别系年轻人咧中意讲嘅嘢啦。 系啊， 咁但系即系究竟呢啲咁嘅？術語是點解嘅咧？ 我欣賞喎、啊， 躺平主義、 啊，躺平主義，我自己都好想躺平喎、啊，係啊，好、啊、想擁抱小確幸喎、啊，都係同屋企人。 喂，但係原來係有分別嘅喎，我即係三樣嘢：佛系生活、躺平同埋小確幸係有啲分別嘅喎。 係啊，機會嚟啦、啊，飛雲，所以今晚咧真係要落足眼力咧去睇睇啊，呢三樣嘢嘅分別啦，同埋入邊咧內涵嘅哲學思想係啲乜嘢？ 我決定會躺平咁樣去學呢個躺平主義啊！ 係咪啊？ 收睇呢個港台电视三十日，今朝早唔该晒刘畅嘅介绍， 唔该晒畅，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表示，香港当局要为香港法治被侵蚀负上责任，美方维持这个看法。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法治风险以往只限于在内地出现，但是现时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受到关注，又说健康的商业社会依赖法治，但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持续破坏法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回应有关美国对港政策的提问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强调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正轨，东方之珠更加闪亮，美方有关做法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双重标准。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向美國和聯合國要求就總統莫伊茲遇食身亡後社會陷入騷亂，派駐部隊到當地以確保

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咧受到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挤塞影响，车龙排到星河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呢係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嗰段呢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木棉山。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御龙山。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跟着丽景港铁站的慢线有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车龙排回上去荃湾路跟着晋升工厂大厦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跟着丽景港铁站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回去荃湾路跟着晋升工厂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睇下书啦。有朋友问我呢排睇过啲乜嘢书，听到佢问我呢个问题，突然几滴冷汗飙出嚟，跟住我话啦。我成日同人讲，一定要睇多啲书。最老土嗰句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且睇书真系有好多乐趣，亦学到好多嘢。我都讲过好多次，书一定要睇，但系要拣啲有养分嘅书。乜嘢叫做有养分嘅书呢？我相信你识得分嘅。一本好嘅书。我觉得是非常之超值，因为你用不算太贵的价钱，你已经可以拥有这位作者一段宝贵的经历，甚至乎是他的一生。每看一本书，其实变相是丰富了你本人。 唔信你可以试下，尝试一个礼拜睇一本，或者最低限度一个月睇一本。一年过后，你已经睇咗12本啦。之后你再睇翻自己，无论系思考角度或者人生态度，都会有所转变。我朋友话啦，你讲咁多做咩啫？咁你最近睇过边本书先？我嘅冷汗继续飙出嚟，跟住我话啦，你通常点样睇书嘅呢？我朋友话用眼睇咯，你想讲乜嘢啊？我识啲朋友睇书嘅习惯好有趣，首先会睇开头几页，然后即刻跳去睇结局。我问啦，点解你会咁得意呢？佢话睇开头结尾，你就知道呢本书写得好唔好啦。开头要吸引到你，结局又要写得好，中意先睇中间，无谓浪费时间。啱啱我先讲完，一本书其实可以反映到作者嘅一生。你点样睇呢本书，亦都反映咗你自己嘅人生。一本书嘅开头就好似一个人一生嘅开始，人生嘅开始其实个个都系一样嘅，除非你相信你细个嘅时候阿妈同你讲你喺石头爆出嚟，你先会同其他人唔同。每个人嘅结局亦都系一样，所以你先睇开头，跟手睇结尾，咁可以睇到啲乜嘢呢？乜嘢都睇唔到，因为你错过咗人生最吸引嘅地方，就系经历。每一个人嘅经历都唔同，出世我哋冇得选择，离开个个都一样，令到我哋每一个人都唔同嘅，就系喺人生路上，我哋每一个唔同嘅抉择，每一个唔同嘅抉择，亦都造就咗每一个人独特嘅人生。而家随住自己年纪增长，经历多咗，做过嘅抉择多咗，先造就到今日的我。唔敢讲话可以看到天下，看到众生，起码可以睇到自己先。我朋友听我讲完之后，点一点头，大家再冇出声。呢股宁静感觉慢慢进入我哋嘅血管，再运行全身，好似制造咗一个机会，俾我哋得到一刻可以沉淀嘅空间。隔咗一分钟之后，我朋友终于再开口啦。佢话：咁到底你最近有冇睇书呢？书展嚟啦，买本书睇下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要背负个包袱，再跳落大峡谷，烦恼用个大网将你捕捉。还是你抛不开拘束，你昨夜发的梦，到这夜已告终。沉下去，头上散落雨点，没有彩虹。你还在抱着记忆，就似块石头很重，得到同样快乐，彼此亦有沮丧。童话书从成长中难免要学会失望，经过同样上落，彼此堕进灰网。沉溺烦扰，我知何苦多讲。我快乐到孤独，我缺乏到满足。 足。游戏就算愉快，不会幸福。人大了，开心都想哭。我每日要生活，我每日要斗苦，挨下去，连上帝亦也许没法惨苦。我前路有犹豫阻，面对抉择难解。同样快乐，彼此亦有沮丧。童话书从成长中，难免要学会失望。经过同样上落，彼此陀尽悔望。沉溺烦扰，我知何苦。 你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朝早咧，我就想分享一个创意嘅菜式啊。咁就唔係我自己創嘅，我就係上網呢，就因為我睇好多嗰啲食譜分享㗎嘛。咁我見到呢個呢都幾受大家啲家庭主婦歡迎，即係見到其中一位朋友即係分享咗出嚟啦。咁好多人都話啊好得意喎，即係好少即係將呢兩個食材擺埋一齊，同埋有咁樣嘅賣相。咁呢就係一個少菜蒸肉碎嘅花花嚟嘅。点样呢就是佢就将一个 是瓜脯啊，类似 佢唔系佢个底咧，其实就好似你想象下咧，好似一朵花咁样，就是用一个煮淋咗嘅绍菜咧就兜住咗，好似一个生菜包仔咁样。咁、哦、上面咧就有一啲肉松喺度嘅， 即系生菜包嗰啲肉松。 系啦系啦，即系肉碎啦系啦。咁咧其实佢就系攞去蒸嘅，个样咧就似一。个小型嘅生菜包，咁但系佢一碟咧就有好多个咁样整好咗喺度啦。 咁要淋晒咯，其实佢未必托得住喎。 哦，其实佢系淋淋地嘅，所以咧你要卷咯。佢嘅做法咧就系话，首先咧就霎淋咗少少嗰啲绍菜先，跟住咧就攞去浸冻水，冻咗之后咧就切佢长方形，就咧卷到好似一个雪糕筒仔咁样，系啦，就有一个兜兜咁样样啦。跟住咧就滗一羹嘅肉碎落去，系啦，咁啊就变成咧好似一棵棵雪糕仔。咁样啦，就摆落去个炉嗰度蒸，咁蒸完之后咧，你可以淋啲豉油啊，或者打个芡汁上去，咁咧就好好送饭啊咁。咁我点解见到好多人话好中意咧？一来佢哋就觉得啊蒸餸咧都几清啦，又唔使又油炸又煎啊咁样样啦。第二咧，佢又话我卖相几靓，即系好似一棵棵嘅雪糕仔咁样。 好送饭咯，我就咁听呢一个 氹细路仔食饭一流嗰啲 系咪啊？ 系啊， 其实得唔得嘅？ 得噶， 系嘛？ 细路仔食饭咧。老实讲，佢鬼识嗰啲咩味咩？ 最紧要卖相得意， 卖相得意，个样子搞笑嘅，佢又觉得食落去嘅时候又可以笑下嗰嚿嘢。即系例如你将嗰个红萝卜最经典噶啦，你将佢整咗个雀仔或者系兔仔咁样， 即系吸个人。 系啦，跟住佢啊食咗嗰个食咗兔仔只耳仔啊咁样，即系自己食咗大餐，咁你就氹咗佢食咯。 呢个 几好，好似熊仔病咁啊！啲人其實好殘忍噶嘛，成日要咬爆粒樹熊嘅耳朵啊，咁樣咧。 係啊， 我最中意咁啊，熊仔糖 食咗兩粒耳仔先咯，我都係啊。 你係點啊？ 食 熊仔糖。 熊仔糖 系啊，如果熊仔糖你系点？ 即系嗰啲橡皮 熊仔饼 系啊，熊仔饼同熊仔糖都系有耳仔同埋有脚嘅。 动物饼 食晒佢突出嚟嗰嚿嘢先。 系啊系啊，我都会咬烂咗个耳仔先嘅。如果呢个条尾突出嚟咧，咁抵死条尾啦，咬咗你条尾。 得意动物饼最得意就系你残杀咗好多动物嘅饼干。 嘅饼干啫。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即系打铁趁热啦，特别系今日真系要热啊，都估到书展啊嘛，系咪先？书展啊，唔系净系我去啊，全香港嘅人一家大细都可以去啊。咁啊，其中有一个咧，我自己都特别， 我都书展紧啊， 书展筋骨啊，佢 中哥有冇啊？ 啪啪声， 冇啊？ 呢啲啊，咁嘅 get 咧， 零分啊，零分啊， 零分啊！我坐咗落嚟，你去呢一个位咧，就谂到佢嗰啲嘢啊！ 你唔好赖啊！ 我同你调翻转咧，你坐落嚟可能第二句啊， 要有啲质素先得噶。 OK，OK，OK，okay, okay, okay. 好，书展， 书展咧，你知唔知喺边度听得最多啊？听呢两个字，边度听得最多啊？嗱， 唔敢乱咁答啊！ 我费事阿 O 话我坐嗰个位先谂到，书展喺边度听得最多？喺赌台上边啊！ 书展 展啊！书展啊！ 好嘢！嗱，呢啲咪前辈级嘅搞笑模式咯，系大家开心，大家开心， 开心啊！书展啊，嗱嚟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香港人好耐冇去旅行啦，咁、啊有日本呢、這个日本嘅观光观光局啦。都喺書展嗰度有個好大嘅 booth 喎，喂，呢個我都有興趣睇，因為佢唔係淨係話擺啲書喺度，都幾得意嘅。咁我見到嘅時候可以分享一下。好啦，咁啊入邊有啲咩特別嘅重頭戲咧？佢有 live 喎、，live 嘅意思即係唔係第一唔係 live band 啦，第二就佢一個直播嘅時間表。佢直播啲咩咧？佢都知道大家呆咗好耐㗎啦，冇得去日本。咁於是乎咧，佢就會有個時間表就是、特定嘅，譬如今日14號啦，嗱，佢又佢喺呢個17。同埋十八號呢兩日咧，星期六日嘅時候咧，就會有現場直播。咁啊喺日本不同地方嘅現場直播就 fit 翻條嗰啲叫做咩嗰啲影像，翻嚟去到佢哋嘅會場嗰度咧，就俾大家睇下日本實時嘅。咁、有啲咧就係、是當然啦，觀光局嘅，梗係有啲係旅遊地方啦，係咪？嗱咁啊得意嘅，有啲咧係譬如咩秋田犬嘅故鄉咁樣，跟住有啲咧就會係去到祈福縣啊。外环县啊，嗱，熊本县咧都会对带大家去到睇下咧，即系呢个 熊本熊， 熊本熊喺日本嘅熊本熊。 但系我喺瞬间看地球睇晒噶咯，呢啲 瞬间看地球睇大围嘢啊，中国佢带你带埋只熊本熊出嚟喺个镜头嗰度会有啲演绎咁样噶，系 同埋我去 Google Map 实时我都依家我都睇紧啊，系咁啊，阿小白嗰啲有多啲资料提供嘅，因为观光局搞啊， 咁系啊，观光局噶嗱，咁佢譬如北海道富良野咧，咁佢18号嘅时候咧。咁佢都会直播翻咧，就喺呢个富良野嘅薰衣草田啊。 哦， 咁呢个大家又好 出名嗰度啦。 系啦，好啊，望落去一片花海啊，咁样。好啦，咁啊直播嘅时间表咧，咁就会喺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大家有得睇啦。 好啊。 咁如果你话喂，今日14号， 有咩睇？今日都有 睇啊，今日都有嘅。咁就喺呢一个晚上8:30嘅时候，14号啦，晚上8:30咧。6:30啊，6:30嘅時間咧，咁就會有一個福岡縣嘅能古島海島公園，即係佢近海邊個公園都係有一大片花海嘅，咁啊會直播啦，咁而且仲會去埋嗰個能古島嘅地方，即係古嚟唔到嗰、那個，咁佢咧就會坐船 坐嗰個位都係咁嘅啫，唔好賴啊， 米芝都係咁， 睇小白邊度咁樣， 有冇啲島估唔到啊？ 估唔到啊！有邊個都去唔到啊？ 估嚟唔到啊！係啦，咁呢個 係得啊 ，Kitty 嗰位冇。 Kitty 飽曬， 免疫啊！ 食嘅食到飽曬啦， 飽咗。 係啊，我試臨尾先， 臨尾係咪？ 仲有幾分鐘？ 仲 有， 仲 有，儲一儲先。 好，一陣睇你攞幾多分。嗱，咁佢呢個福岡嘅能古島咧，咁就本身有唔同季節嘅時候，有一啲唔同嘅花海嘅。咁同埋香港人咧就唔係話好多人去福岡會去埋呢個能古島，所以今次喺 JNTO 即係個觀光局咧就特登。set 咗個 cam， 咁啊喺呢個能古島就話俾大家聽，其實福岡有啲咁樣嘅叫外島，即係好似我哋去長洲咁樣。原來佢10分鐘去到呢啲嘅外島，又係一樣好靚嘅。咁啊，今日會有呢一個嘅叫做介紹嘅片段啦，同埋又會有聽日又會有呢個北九州啦，跟住仲會有啲京都府嘅美山茅草屋嘅故鄉。 喂，小白可以下年咧 suggest 下。有一個直播，我最想睇日本方面嘅直播， 係 可唔可以直播沙灘咧？ 梗係可以啦， 話佢嗰啲啊， 露天浴場啊，嗰啲可唔可以直播嗰啲？ 你講沙灘咧，其實日本除咗係露天浴場可以直播之外咧、嗯，有另外一樣嘢，我成日都覺得點解日本觀光局唔做嘅咧？就係、是、日本唔同嘅夏季咧，一個夏季佢哋有好多唔同縣噶嘛，佢哋有好多都係除咗內陸嘅地方，一定係近海噶啦。佢哋咁有好多海灘嘅音樂祭， 係咯、 啊，呢啲海灘嘅音樂祭咧好霹靂噶，係 啊， 因為佢哋入邊咧除咗係有嗰啲叫做咩好似一個祭典咁有嘢食啦，有嘢玩之外咧，咁佢同一時間，例如而家就嚟十點鐘啦，譬如一陣十點鐘，可能台一號台咁、就有個最大嘅咁樣，跟住就已經啲人擁曬嗰度啦，咁已經喺個喺、個沙灘上面咧瞓咗喺度啊。或者玩嘅打緊關鬥又有，跟住原來喺同一時間三舞台咧，有啲唔同嘅樂隊組合咧，又喺度等緊表演，即係你可以選擇同一時間，我睇一號啊，定係睇三號啊， 有音樂咧 就有快樂， 又有快樂就即係自台啫。喺日本我唔使有音樂噶啦，最緊要有沙灘睇、嗯。正所謂即係電影頭文字 D 嘅劇情，即 係 阿拓海啊，就俾佢嘅女朋友阿夏樹話。拓海啊，我買咗件好性感嘅泳衣，咁、佢下一幕已經係去咗沙灘嘅，同埋周杰倫係咪先？ 所以咧，佢哋呢啲叫做海灘音樂祭咧，最好一樣嘢係咩咧？大家都係著泳衣出席， 係咯，尊重場合啊嘛， 好尊重場合。 點解唔著晚裝咧？ 因為唔需要著晚裝，因為大家要打關鬥，大家要濕身，大家要熱血 ，Let's get 同埋係咪先？ 我愛太陽咁樣咯， 係咪啊？ 好啊！ 啲直播你都睇下啦，中國好多嘢睇噶，好似話 即係現場比較好啲嘅。 現場 我都知， 但而家未有得去嘅時候都睇下啲 睇住先啦，睇住先啦， 隔住個網都好啊。 都好啊， 未有音樂睇嗰啲，睇住啲旅遊嘢先。 喂，講到熱血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幫一包。DSE 嘅考生咧打打气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咧就嚟放榜啦嘛， 系啊， 咁其实今日咧朝头早十点钟咧喺二台嘅 Facebook 咧就会 post 出咧一个嘅贴纸咧，等大家系留言嘅，咁留言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一。二三啊，九点前咧，大概十至十五分钟咧，我哋就尽量读出啦。咁啊，我谂即系大家都会想同佢哋最后咧，帮佢打个气，鼓励下佢哋啦。 会读啊 ，inbox 系啊系啊， 唔好唔系啊， 神 花二台啊，二台面书啊， 神光 DSE 放榜加油咋， 系啊，大家一齐加油啦！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十点新闻报道。